乜噶？我再重翻开佢 cam 嘅，但系咧有冇人入嚟？而家有啊？我而家個人都見唔到個， 我見到你咯。 但係佢仲 can 緊冇嘢喎，冇人喎。 得啦， 啱啱先得咗，我見到。我 delay 咗咁多，50秒啊。喂 ，hello， 唔知点解今日咁少人，都未开始就俾人断线啦，唔知点解被断线啦。我睇住嗰个 data rate 系咁 drop， 嗌住救命咁样断啊，真系凄，真系凄美。喂 ，hello， 咁啊，头先大家都有睇一场 show 啦，系咪？ Alan Chum 你好，探长 Ultraman 数96 Hello， 头先断线咗。红红探长好，大家好。22 Anson Hi 探长 ，Lupagi 探长好，大家好。J J Lunch 老探头先断咗，有人又做 show， 要 Charles Noble Hello， 炳荣吹海 Didi Hello。 喂 ，Hello Didi， 考完试啦。 Hello Eric 感动，探长好，大家好。 喂，大家好啦，咁啊头先冇啊，我费事又出个片头啦，好似又出完又出咁样。咁啊，同埋就係、是、七婆你冇睇到 live 頭先，我睇曬啦。哇！但係頭先嗰啲被訪者唔係即係被選中嘅人咧，都啲表達能力都非常之高嘅。 七婆林病演技如何？沙林宏 Hi Ho， 我全名数九十六，要整个铃声版。星期六日这边机会有得用哦。叔叔大家好。 铃声版啊，即系整啲滴滴声嗰啲，定系因为咧，如果就咁整呢个落去，就可能个声唔系好够嘅，因为咧有低音有高音 full range 咁样咧，个电话嗰个喇叭咧可能得个嘈字。咁以前我记得三星电话咧接機的年代的铃声就是最好了，所以能够整到那些四个通，即是顶窿四个和弦那些做的铃声版呢，或者怀旧呢都想得过，今晚整一下先。 即係懷舊翻變咗九七時候嘅手機嗰啲聲咁樣喎，同埋嗰啲聲傳得遠啲嘅滴滴聲嗰啲咧。OK， 喂，咁咧就大家有睇 live 啦，頭先咁啊，普遍大家認為佢係做 show 啦，因為如果即係其實嗰啲人講嘅嘢咧，佢全部都聽過嘅，即係點會未聽過啊？亦都佢點會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即係除非佢即係你講緊一個好盲目嘅藍絲喺街度鬧事嗰啲，可能嗰啲咧就真係冇人同佢講緊個社會發生咩事嘅。嗱，我唔知道有冇估錯啊。咁照計佢都唔慌，冇人話俾佢聽究竟嗰啲即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甚至乎好多唔同嘅論述，唔使睇連登都知啦，係咪？咁啊，有人叫佢聽啊，劉世良，咁佢又聽過啦，係咪？咁冇理由唔知噶嘛。咁所以咧，佢能夠做到嘅嘢咧，佢唔能夠做到嘅又唔敢講啦，即係唔應酬啦，即係仲係充滿戰意嘅，認為佢雖然佢表情咧敲嗨面咁樣咧，就等人覺得佢好似好可憐咁樣，咁但係一講到話放曬啲示威者嗰啲咧，又企硬，即係你唔放你又可以唔放，但係你就專登，即係有少少刺激成分啊，即係研究一下都好啊，係咪？即係佢連 PR 嘅技巧都放棄咗，我覺得簡直係。咁啊，仲有就係、是、嗰、那個佢揀人嗰個比例咧，亦都係都幾均真啊！我覺得，因為我成晚睇咗佢 total 幾多個，數唔到啊！有幾多個啊？即係成晚講，即係有份被抽中嘅係咪15個？咁咧，裡面得3個係藍絲啦，所謂。深淺都有啦，咁啊深藍嗰個傻婆咧，又係同埋嗰啲恐怖襲擊一樣嘅，即係樣樣嘢咧，唔係事實就講到好行咁樣咧，即係例如話， 四眼係差婆嚟嘅喎，俾人睇得到。 邊個四眼嗰、那個？ 個透明，即係個冇框眼鏡，有粒墨喺個上。 佢講咩㗎？ 上邊唔知啊，都係嗰啲戇鳩藍絲。 哦，即係三個其中一個。 我 谂佢嘅取样都算均真，即系成个社会嘅比例咧都系咁上下咯。我认为，因为我早已经讲咗啦，其实今时今日仲撑警同埋撑政府嘅咧，就已经系被边缘咗噶啦。即系你见到佢哋嗰种行为，就知道不停咁改变啦。咁咧够胆死有个咧，仲话我哋啲沉默嘅大多数，即系反而我觉得林郑咧有 sense 过佢啊，因为重复翻复述翻嗰个女士嘅答案嘅时候咧。佢講緊啊，嗰位沉默嘅人士咁樣，佢都唔夠膽話沉默嘅大多數，因為事實上從此我見到咧，即係從呢個表現或者反應咧，我見到其實林鄭咧，佢啲嘢唔係唔知嘅，即係佢都知道而家佢哋係邊緣化嘅，咁所以如果以頭先嘅比例咧，即係當然實有人唔認同啦，因為咧陰謀論人人都識講，或者係最容易。你唔信佢就好多阴谋论嘅，但我唔系代表我信佢啊，即系我姑且觉得佢今次做 show 高明啲啦，即系咩人都放入嚟啦，因为佢点都达成一个维稳嘅情况嘅，因为即系港台点解咁恶劣嘅环境都唔执咧，都未俾人拉晒啲主持啊，拉晒啲编剧啊，吴志森又未俾人拉，未俾人打咧，原因咧某程度咧，如果你真系识管一个政府嘅话咧，即系嗰啲系出气口嚟噶嘛。即係如果你連呢、這個港台都容納唔到嘅話咧，就即係等於變咗係嗰啲大陸嘅官管緊香港啊！咁嗰啲人完全係唔用腦嘅。假若即係冇咗港台嘅話，連唯一個官台都係 CCTV 咁嘅時候，咁連一個出氣口都冇咧，咁個社會更加恐怖啦！即係好似大陸咁啊，示威又要反車啊，又懟冧啲警察啊、消炮仗啊、炸佢哋啊咁樣。即係香港點都未去到呢個階段咯，暫時。原因就是都上有港台啦、蘋果日報啦呢啲，即係我相信佢哋唔係即係嗰個編輯方向咧，係報導真相啦，同埋相對係表現到市民嘅聲音嘅。即係我認為啊，事實上亦都係啦，因為我哋嘥好多時間去 research 啊，睇到好多嘢啊咁樣噶嘛。咁咧，但係個客觀情況咧，就係某程度咧就幫個社會維穩咗，有少少維穩作用嘅。原因就是大家有啲搭順風車嘅聽眾咧，或者觀眾咧，就聽咗人哋講咧，即係見到阿吳志森扮鬼扮馬之後咧，哇，幫我出咗啖氣，咁佢就繼續揸車，繼續翻工，第二朝又翻工揾食，咁咩都唔理嘅就可以， 即係當人哋已經幫佢做咗一啲嘢咁嘅。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所以佢今次呢個答問會咧，所謂又唔係答問會嘅，即係呢個社區嘅傾偈會咧，就係、是、做 show 嘅成分好高。不過咧就而裡面嗰個質素咧，亦都係高過佢自己平時做 show 咯。因為平時做 show 都係探老人院啊、派月餅啊，甚至乎揾啲做咗馬嘅家庭啊咁樣，係已經有進步嘅少少嘅。咁但係個效果係點咧？同埋佢究竟係行緊邊步棋咧？不如一陣間大家可以估下啦，或者大家可以分析下究竟佢咁樣做有咩作用咧？對個社會有咩反響咧？對警察有冇威脅咧？咁樣。喂 ，Hello 大金， 叔叔大家好，做 Charlie Cliff 朋友 ，Launch Low Hero 探长 ，Trustable 一开始见到七婆就唔开胃，冇再睇。同伴头先临电做 show 会个件，声称自己系中立。幸过九六见到九唔跟个条蓝丝八婆俾人起咗底系差婆男，做 Charlie Ultraman 数96 L A。今个 Weekend Call 好多有出去集会，前晚明哥演唱会有好多这边搞手推鸡，继续用物质同做其他配合。叔叔刘江华喺度做乜 ？Full Sam Kong Hi Everybody Alan Chum Message Retracted Team on Hello。 点解唔讲个鸠字 ？Soso 就话刘江华喺度做乜鸠？咁邱唐华都会做乜鸠噶？但系咧，佢哋嗰啲成班咧都交戏啊！因为今日第一次嘅关系咧，通常嗰啲剧嘅第一集咧，嗰角色嘅形象都鲜明嘅。例如我见到邱唐华咧，可能佢人比较高啲啊，即系遇到唔同方向嘅观众发表嘅时候咧，佢专登咧成个身礼晒嗰边，专心聆听咁样。即系邱腾华交呢啲戏交得最好嘅，因为佢只眼可能大啲啦，有眼神啦。通常呢啲人玩 Q 流好快输。咁啊，刘金华嗰啲咧，眼皮过长下垂嗰啲咧，你望边度都唔系好觉嘅。咁啊，所以啲戏差啲。咁所以。其实成个 show 都系，究竟其他嗰啲局长系做乜鸠咧？但系咧，正如有个发表者咧就话，咁啊卢伟聪喺边咧？咁但系又冇人问候啊张建宗喺边？即系只不过有人话佢即系俾警察咁样，即系冇上冇下，个社会都唔管治到咧咁样。即系反而呢样嘢好实际，同埋咧成日嗰个因为个篇幅比较长啲。即系每人有三分钟，甚至乎嗰个主持咧就放水，有得去讲埋佢，同埋嗰啲人咧又出奇地理性，同埋EQ 比较高喎，唔知点解。佢唔知系咪透过大数据揾啲人咧，通常呢啲人EQ 高唔高？譬如如果我系政府部门咧，我负责拣人咧，我就会 scan 下佢个 social media 里面写啲咩啦，或者 like 啲咩啦。嗱、竟然有个。是啊，陈云啲 fans 咧都入到嚟嘅，我觉得就几难得嘅。因为如果以我系啲官员，我负责 scan 啲人咩人入得嚟咧，咁啊睇啤梨漫步嗰啲又梗系唔放入嚟啦，睇鳄鱼嗰啲又唔放啦。咁啊，因为嗰啲人好癫噶嘛，有样学样啊。睇下黄一云嗰啲又唔放入嚟啦，啊竟然放咗陈云嘅入嚟，真系奇怪。同埋佢问人，你知唔知边个陈云？点会唔知啊？陈云以前喺政府做噶嘛。佢自己可能唔知喎，嗰個後生仔。佢講到陳雲嗰本書咧，就真係咩都中曬喎。咁嗰啲今次大鵬鳥啊，同埋嗰啲咩天王擊殺嗰啲有冇發生到咧？究竟？屌，我覺得咧，逢親葉普成系列嗰啲咧，即係好有信心咁講一啲交嘅嘢出嚟咧，就即係博人哋唔敢博佢啊。因為你睇嗰啲書邊，你又唔會睇啊，大佬啲城邦。城邦会战胜归来，我就唱过咩《城邦论》嗰本书。老实讲，佢销情过唔过两万先？咁下次唔知搵唔搵到有冇 Gordon Poon 嗰啲 fans 又啱抽入去咧？啊，如果抽个大声咁入去都几好笑喎，真系。咁系啦，咁啊，首先我观察到啲咩咧？就系觉得阿林郑咧有啲嘢又喺度不停咁样曲解紧市民啦，即系例如。我哋个个啊，由俾你呃开始嗰日咧，都系话高度自治，即系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喂，呢啲即係朗朗上口，細路仔都噏得出嘅嘢咧，佢竟然咧今日仲夠膽講咧，又話自治係冇可能嘅。咁高度自治同埋自治差幾遠咧？咁樣咁啊，兼夾就係、是、即係佢直頭係一國兩制咧，佢成日都有出口術啦。當然一國同埋兩制，咁你顧住兩制，咁係咪要尊重翻一國咧？嗱，即係呢個邏輯嘅問題，可以傾一傾。咁一國裏面有兩制，咁香港係唔屬於另外一制噶嘛？代表係咪？咁香港係嗰兩制之中嘅其中一制。咁香港人唔緊張嗰兩制嘅其中一制，唔通緊張一國先啊？即係理所當然噶嘛？呢樣嘢，即係佢係調轉講嗱，你話一國都好重要噶，呢啲唔係你同我哋講噶。你覺得一國好重要，你係你上去面聖嘅時候講噶嘛？你述職嘅時候講一國幾咁重要，喺香港嘅時候。你是负责讲两制有几咁重要，两制嘅二分一有几咁重要嘛？即系香港人梗系关心呢啲啦，系咪？即系所以无厘头喎，即系其实真系仲系死不悔改，我觉得佢，即系其实佢只不过系修正咗个表情，同埋唔知有咩压迫底下、胁迫底下啦，或者就要开个咁嘅会，咁咧佢口口声声咧仲话开呢个会咧，即系见人听人讲人话咁样，就会有少少突破性嘅。措施或者有啲response 咁样，但系咧讲完晒啦，咁啊勾答完啦，咁有咩 response 咧？即系有啲咩措施咧？咁又只字不提，又放咗佢走咯。咁我唔知系咪而家就好多人系等紧佢啦。咁以我所知，医管都好多被盗嘅，咁可能医管可以通到去邓兆坚医院，咁样你又唔知啊？医管可以去到某层商业大厦。或者新华社啦，最大机会过对面马路就系啦。咁啊，间酒店瞓一晚先走，你都唔知咁样。咁究竟而家系咪出边因为我头先睇完个 live 之后咧，我就见到有几个媒体咧都影紧出边个情况系点嘅。咁咧，我头先勉强就听到话有人掘砖啦，起栏即系起嗰啲路障啦咁样。而家去到咩情况我都唔知嘅。咁所以咧，一国两制咧，即系我觉得。以前如果你好似今日咁讲咧，即系九七年话香港人要尊重一国，就除咗两制之外，你睇下冇人睬你啊！咁所以真系笑死人。点解今日好多人 post 嘅嘢咧都 show 唔到出嚟？要我专登揿翻个 show 出嚟，咩原因呢？Ultraman， 你那边那个是不是因为看演唱会有个集会有搞手吹鸡，即是不是都有大台的，即是不像香港现在没有大台都做到事，因为始终呢海外的华人呢那个情况，虽然他有一个很自由的社会，相对即是因为我都参与过一些加拿大温哥华的六四游行，咁咧嗰啲騎警咧係幫手維持秩序啦，同埋係直頭去個天職咧就係幫助你哋表達訴求啦，即係幫你開埋路啊，注意你嘅安全啦、啊，截車啊咁樣嗰啲，咁同香港嘅感覺好唔同啊，同埋嗰啲騎警都充滿笑容嘅，即係都唔會好似管緊你哋啲鴨咁樣嘅，咁所以呢個情況唔同，我就唔知 LA 嗰邊係點。咁同埋，但系嗰边咧有个问题咧，近年先发生嘅啫，就系好多红二代咧，嗰啲小粉红咧，就会去干预香港人去搞关于一啲香港嘅活动，因为我哋嚟去都系嗰句，你系咪中国人啦？中国系属于香港啦，咁就代表咗好多嘢噶啦，里面就代表你唔可以讲你嘅嘢噶啦，就代表咗你讲嘅嘢咧，就等于系港独噶啦。咁港独又点啫？关你咩事啫？又唔系叫你中国。政变系咪先？咁另外一个鞋好鞋面嗰个凶狠着西装褛嗰个中女系有冇人俾人起底咧？点解净系嗰个？可能嗰个做警嫂嗰个咧，或者自己系警察嗰个咧，本身有好多街坊买餸嘅就认得佢系督灰嘅啫。咁但系嗰个凶狠嗰个女士系大陆派落嚟嘅特工嚟嘅咧？我似啊，如果佢凶狠嘅程度。同埋一啲皮肤粗鞋嘅程度咧，应该受过阿特训嘅，我估系，即系用翻佢哋嗰啲逻辑嚟推论啊。 CYH 探长好，大家好 ，Ruby。 我仲有呢位啊 VR， 吓点啊 delete 咗嘅？我揿咗咩掣啊 ？Sorry， 哎呀啱想读佢，揿咗 delete 噶，对唔住啊，有位朋友咧就VR two VHR 就 thank you 啊你嘅 super chat 啦，咁我唔知点解揿咗 delete 咗，真系唔好意思。吓点解会咁噶？等下先。唔知点解喎，对唔住。咦 ，Adi Sir 啱落机。 C Y H 探长好，大家好 ，Ruby Pan， 下次叫佢去顺德码头开会啦，嗰度有直升机。Jeff Lee 探长好，大家好 ，Pan Pan 老探哥样样心事。C Y H 调查婆扮市民话唔惊黑警，只怕抗争者，俾人结束起底笑捻死人， 几极 娱乐嘅表情。Adi 五刚刚才落机 ，V R E V H R was timed out by stage before 300 seconds。C Y H 嗰条凶狠婆肯定有背景啊。 系啊，凶狠婆。喂，其实嗰条差婆咧扮市民，咁差婆平时唔当差都系市民嚟嘅，咁你又可以你又即系唔应该话佢嘅。同埋咧谂深一层，佢又好 make sense 嘅，因为条差婆话啲扮市民话唔惊黑警，只怕抗争者，咁啊好顺理成章嘅。喂，黑警你梗系惊抗争者噶啦，因为做得亏心事多嘛。咁唔怕黑警嘅原因就系 show pass 咪冇事咯。甚至乎打人都冇事噶嘛，因为你系警嫂啊嘛，系咪？即系同黑社会嘅嫂一样啫嘛。咁啊，都唔使笑嘅，我觉得佢好 make sense 嘅，直头讲得。 Alex Jock 探长好，大家好， 我 之前从台湾回来， 李卓 配个差婆冇话自己系差婆，李卓配哈哈。 咁但系佢心里面讲出一个差婆嘅睇法啊嘛，唔惊差人，惊抗争者，咁好正常噶。咁老鼠啊，梗系惊猫或者惊人类噶啦，系咪？喂，咁啊系咯，我仲留意到啲乜咧？啊，系讲紧头先临断线之前咧，就系、是、有人问我咧，有冇去到听证唔系听证会，即系嗰个医馆系咪医馆啊？新医馆，即系伊利沙伯体育馆。咁我本来真系想去嘅，咁点知琴晚咧睇剧睇一连续播三集咧，因为我睇紧嗰套《Destiny the Survivor》咧。就係好長嘅一集，超過一個鐘嘅。咁就係咁樣咧，呢包證物就係一包幾多 gram 啊？真係大鑊啊！真係唔可以咁嘅。幾多 gram 啊？500 gram 啊？係啦，500 gram 一包 almond 杏仁。我竟然食咗一半喎！哇，食咗250 gram 杏仁喎！哇，所以今日全日都肚痛啊！即係我係今朝本來冇咁早醒嘅，就係肚痛醒咗。因为呢啲好，佢有啲味精定唔知咁，调味料好非常好味，即系有啲类似，我都噏唔出佢系咩味啊。咁我朋友送俾我嘅澳洲买嘅，咁咧点知咧就变咗魔打嘴咁样咧，一路睇剧一路啪落口咧停唔到，咁睇咗三集，食咗200几 gram 嘅杏仁咧，哇个肚搞到咧今朝，即系不停咁样去厕所又屙几屙唔清嗰种感觉咧，我谂大家都试过啦。咁所以我而家呢包嘢咧都惊惊地，即系今晚睇再睇埋嗰几集剧咧，我就 pack 埋去唔食，食第啲。 Alex Jock 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第五从台湾回来 ，Lee Chat 配个差婆冇话自己系差婆 ，Lee Chat 配哈哈。Louis Paul 开探长，大家好。 Hello，Jen Hi， 老探 ，Ultra Man 数九十六，那群广人欢出歌嚟，应该美国香港飞来飞去，扮演像 Organizer 之一 FB Group， 都系班废佬退休人士吧？听起嚟好有 heart， 真心交那种。长推我们中国历代都有革命，因为一个专制统治，好像国共内战也是一样。 即系尤其是清国灭亡之前都系啦。咁啊，今日我见到一个台湾嘅 blogger 咧，就专讲中国台湾殖民历史，我唔记得咗叫咩名添。咁咧，佢就系讲西班牙人同埋荷兰人喺亚洲嘅角力啊，非常之诱人嘅。咁咧，可能佢好中意打嗰啲战棋嗰啲 game 啦。咁用嗰啲插图咧，全部都系用嗰啲打仗嗰啲。即系个类似 SimCity 嗰个角度网络地球嗰种叫咩 board game 啊，又唔系，即系啲 animation 嘅。 咁咧佢一路讲咧就用嗰啲画面嚟替代嘅。咁有啲地图啦，咁啊西班牙人条航道又经边边啦，荷兰人航道经边边啦，即系巨细无遗啊。咁啊，原来嗰条运河咧已经起咗几百年嘅咯，即系嗰条苏伊士运河，唔系巴拿马运河应该话。咁咧好过瘾啊！咁我睇睇下。即系临瞓醒嘅人睇啦，咁睇咗佢两集，跟住觉得非常有瘾。咁但系咧之后又因为太多嘢发生啦，咁我哋啲又唔记得咗叫咩名，非常正。唔知道大家有冇人睇过呢个关于台湾同埋中国喺200至400年前嘅历史咧？即系尤其是嗰个傻婆咧话希望中国香港咧就会恢复翻中史。中史呢假如不是被共产党走去 scan 过的中史呢就应该读的，我觉得。尤其是国共史啊、近代史啊、六四啊，同埋二次世界大战究竟共产党的角色啦。我觉得呢啲必定要俾啲学生知道喎。咁当然噏得出佢梗係唔知你历史啦。如果佢知道又撑警又撑政府嘅话，佢即刻嗱嗱叫佢唔好即係要取消历史啦，历史科啦，因为当时中史科是什么人取消的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董建华年代取消的呢？是不是突然间猛然做了一些 research， 或者真是真真正正看过香港中国近代史之后就吓到鼻哥窿都冇肉，就即刻要 cut 了中史呢？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都是会不会呢？ 长推我们中国历代都有革命，因为一个专制统治，好像国共内战也是一样。香港有无睇到中学工作指景黑凹截断新闻？二代美女美女。 咩话？中学工作指指啊，景咩嚟？咩叫指指啊？景黑凹截断新闻啊，冇喎。咩叫指指啊？可唔可以再清楚讲多次咧？ 二代美女美女，美国国会关注香港人权民主自由，中央以主权国家安全内政闭门打仔，沙林旺是不是台湾人 chip？ 沙林旺他玩 Age of Empires， 那个叫台湾人 chip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看看有没有 history 先。哪里看到有没有 history 呢？可能你讲得啱，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字，几过瘾噶。因为台湾嗰边啲历史咧，即系点样俾人殖民咧？佢唔系净系讲台湾嘅，咁菲律宾啦、台湾啦、同埋日本啦，日本唔系殖民，即系日本都系一个嗰、那个横滨都系一个当时嘅开嘅一个港口，但后来咧就封咗港之后咧，咁所有货物咧都俾人封锁咗啦。咁所以咧，台灣、菲律賓同埋印尼咧，就成為咧呢兩個西方國家嘅一個戰場啦。咁啊，佢哋同埋佢講啲山包咧，即係講台灣嘅原居民咧係好有趣嘅，即係同我睇塞德巴萊咧，因為塞德巴萊嗰個塞德族咧，其中一個住喺山嘅族群嚟嘅。咁有啲海邊嗰啲咩族、亞美族啊，好多唔同嘅族咧，佢哋嗰個性都好得意嘅，即係開頭。佢講到狂打，即係狂喺度奮戰啦。咁之後，但係即係鬼佬識玩政治，同埋佢哋嗰個即係講西班牙人啊。佢哋嗰個目的咧就唔係淨係為咗做生意嘅，傳教咧宗教狂熱嚟嘅，就係最重要嘅咁樣。咁於是乎如果大家都當即係淨係識得分邊個係中邊個係奸咧，根本就冇可能理解到古代嘅歷史嘅。因为佢哋即系嗱，譬如呢个台湾人讲嗰样嘢，佢从佢哋嘅动机嗰度研究，究竟西班牙人嚟除咗做生意之外，仲有啲咩做咧？原来就系传教咁样。咁原来荷兰人就冇咁宗教狂热嘅，咁所以咧佢哋之间嗰个纠缠咧，同埋当地嗰啲原居民嗰个反应亦都好唔同嘅，几有趣嘅佢讲得。 See, YH 感觉差婆要先理真咯，依家就好似自己开餐厅但扮食客去对头嘅餐厅唔好食，仲要话自己嗰间好食，好狗西，喜极而泣嘅表情。长涛现在共产党都不提起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就系朝气监制。嗨，老坦 白 圈，林郑话一国两制唔系俾香港自治，嗰个绿色衫肥仔话佢97出世已经知道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咪就系咯，我头先咪讲咗。唔系，即系其实有得拗嘅，高度自治同埋完全自治，咁你可以拗嘅啫，拗一晚都得啦。因为咩为之高度、低度、普通度，一至十几一度咁样，冇写到落去噶嘛。佢话高度自治啫嘛。咁而嗰个肥仔又亦都冇话自治嘅程度，系咪等于 100% 自治咁样？咁所以，如果当时基本法咧就话一国两制。香港自治呢咁就冇乜拗嘅空间嘅。咁个高度自治呢咪就可以任你拗囉，几高啊，月球咁高啊，係咪先。即係我唔係我咁样諗啊，即係我如果你要同佢拗佢实系咁样拗啊，因为几高几低个定义有冇客观嘅标准呢，咁而家佢已经认为好高㗎喎，如果唔高《苹果日报》肥佬咧被人拉咗啦，已经系咪？咁仲唔高啊？咁样任佢讲嘅啫。咁只不过不停咁样侵蚀，系有比较呢样就系真啦。但佢又可以讲九七至而家，你都系冇咗好少自由啫，你都系冇咗唔系好多自治啫咁样。你只不过突然间冇咗选票嗰个作用啫嘛，即系选翻嚟嗰啲，我又可以好自由俾啲。主任 DQ 咗佢咁样，互相都有自由咁样，即系任佢讲嘅，你无耻到无敌嘅。即系假如我有一日无耻咧，我有排拗嘅都可以。当然，如果我要无耻，无耻咗啦，系嘛？ 香Eric 大概是有间中学老师出咗张工作纸，学生苏根据语文字学手册品的修养一至十成语填充，全条题目为警察表面上维持治安，但实际上却与黑帮暗中勾结，致使民生死于不顾。真是杀人王系啊 ，Search 世纪帝国 Trip 就系佢。佢讲台湾228事件好清楚 ，Professional S H Post。如果港人治港都搞成咁，迟下大陆治港真系著草好过。 系啊，好多人著紧草啦，已经有个人有阿叔咧，我又唔知点计咗，话97% 嘅朋友咧，啊唔知系咪有，即系有100个朋友咧齐头，咁啊点样 up 得出97% 咧？咁我听闻，即系我同辈咧，我就唔系好听到有人移民，因为移民嘅一早系移咗噶啦，因为可能即系个年龄层同埋嗰个圈子嘅问题啦，咁可能佢圈子咧啲人就多啲积蓄啦。咁同埋又全部啲仔女都好细啦，咁样佢哋有 97% 嘅朋友移民咧，好正常嘅都。喂，咁啊，仲有就系、是、一国一制啦，大湾区同埋一国两制啦，系、哦，我唔记得有冇边个官啊，定系阿林郑啊，无端端又抽水要讲一国两制啊，佢系咪叫一个官讲啊？唔记得咗，即系觉得真系好可笑啊！人哋讲紧五大诉求，咁你系讲紧一个咩大湾区？我觉得嗰一 part 系最无厘头嘅，简直系笑死人嘅。咁啊，佢讲起大湾区咧，我就谂起大湾区啦。咁啊，当然就系、是、我觉得其实中国嗰个策略就系想2047嘅时候全面统一啦。咁亦都佢认为有信心咧，喺呢50年不变里面咧。就令到即係你自己不變，到一國一制之後，佢諗住喺呢50年嘅裏面呢，就能夠令到盟國即係其他國家改變，就原本由唔信共產黨變咗信共產黨，咁會唔可以咁樣捆綁嚟傾下呢？就係話對內嘅你50年不變，50年之後就變，即係佢個預算盤呢，就唔通2047年嗰晚无端端就变咗唔用港纸，又或者冇本地嘅领导，即系只不过系全部中央一个直辖市咁样，即系佢觉得冇可能啦，当然。咁但系其实我就认为咧，你去到2047年嗰日先开始慢慢变得唔得啊？咁样，咁我谂多数香港人都系咁啦，即系个大限有几尽舐咁尽啦。嗱，除非你啊中国变咗靓女。即係好多人撲街咁撲上去嘅， 咁啊，嗰啲尤其是嗰啲外國嗰啲人咧，即係到今時今日咧，即係覺得中國咁好，佢唔撲上去就喺香港獻世。咁人哋問佢點解唔上去咧？話點解要上去啊？中國係香港嘅，唔係香港係中國嘅咁樣，咁啊答咗你噶啦，以為。咁但係佢哋當然有病都唔喺上面醫啦，係咪？好誠實嘅，我識一啲極南斯喺上面生活嘅朋友咧，嘅朋友嘅朋友咧，即係我費事同佢鬧交啦，咁啊同佢傾下閒偈咁樣咧。咁啊，俾我知道佢原来啊有病啊，翻香港医嘅话咧，咁我又问佢啊，点解你上面啲科技咁高咧？点解你唔喺上面医咧？上面咁好，香港又要逼人，又贵又剩，咁佢都答唔到啫 ，dead air 噶，就知道我扇佢噶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会唔会香港如果真系要五十年不变啊，五十年之后先开始慢慢变咧？咁样即系大家都想啦呢、這个，咁但系而家好明显就唔系啦，即系心急到不得了。咁但系同时间，你唔能够叫香港啲人变，即系你嘅围内事、你嘅内政，你逼到啲人跳楼、逼到啲人自杀，夹硬啊，即系强硬咁样令到香港人要屈服于一国一制，即系而家似乎有呢个方向啦。香港系咪？咁但系你点样能够屈得到外国，要人哋相信你共产党嘅金融机构，又或者个金融地位咧，又或者做生意啊相对老实咧咁样？咁根本上一路就係能够做得到本，即係香港内部点样整到香港越来越衰啦，例如越来越多中国嘅企业喺香港上市啦，越来越多蛊惑嘢啦，令到香港嘅声誉不停咁样接近中国之后，咁係唔能够代表到中国就等于令到大家都全世界都信你嗰、那个老实嘅程度㗎喎，全世界都唔想同你做生意㗎，只係想你有揿钱㗎喎。咁所以是不是因为少数的郭文贵的 term 就是道国贼，就想快啲将香港的着数领到尽，因为自己不知道移民去哪里咁样。咁呢个问题我觉得好多人虽然呢就即係唔识郭文贵啦，我諗其实已经有个共识呢，大家未必諗到咁长远，但係都有个共识，就係觉得即係香港越来越似大陆啦，即係将大陆嗰啲唔好嘅制度搬咗嚟啦，警察的权力好像公安那么大啦，还有一些争取自由争取民主公义的人就很容易无故不跟法例被人拉啦。那我想问一下，即如果我有机会坐在那里问他呢，即至于依法治港的法呢是依着什么法呢，而那些警察依法拉人负责行使他们的权利去维持法治，佢系咪维持紧法治咧？咁啊，梗系绝对唔系啦！大家睇到噶，即系我谂我哋睇到啲咩片，佢睇到啲咩片噶啦，系咪？咁佢最叻咧，你一讲紧嗰啲警察见到个人瞓喺度，冇晒反抗力都照打啊、拖行啊，同埋简直系酷刑式将啲胡椒喷剂喷落人哋个头啊，爆咗头伤口嗰度啊！即系呢个惩罚性同埋呢个系酷刑性嘅，即系呢啲系如果佢都睇到噶，即系。即系我相信，如果有人咁样问佢，佢一样系出翻嗰个咁嘅表情咯，一样出翻嗰个咁嘅样，又唔答你咯。因为佢而家惊警察惊到，唔知点解要咁惊警察？系咪因为警察背后有人撑腰，所以连佢系特首都惊咧？因为张建宗已经话俾我哋听惊个警察啦。咁啊，林郑月娥咧一路都系避开，唔讲关于警察嘅权力过大嘅事，甚至乎佢话独立委员会都系触及咗个底线。咁佢其实想讲咩咧？背后？我搞搞只猫先。 Hawk Hong 探长好。 Hello，Andy Chun 你好，探长 ，Man 探长晚安。Andy Chun， 如果香港成为中国嘅普通城市，中共官员无得维稳，我觉得 咩冇得维稳啊？好得意啊！呢个咪咪咪咪。咪咪又介绍下咪咪先，咪咪咧系一只龙猫嚟嘅，即系听唔到嘢嘅。咁但系咧，佢咧好得意噶，好似兔仔咁噶，佢喐啲啊就范唔喐噶啦。但系佢唔心不甘情不愿噶，佢咧一有机会就即刻撇噶咯。咁但系咧，佢知道咧落喺人哋手上面咧，最紧要唔好反抗咧，人哋就唔会加害佢噶啦。咁于是乎咧，佢喺度忍啦。忍到咁上下，突然间佢发醒瞓醒咁样弹走嘅， 咁我今日咧头先咧就同佢咧揾把嗰啲叫 Ferminator 嘅梳咧，即系好密同埋钢嘅梳咧，就帮佢梳咗成球毛出嚟，好似剃羊毛咁样啦。嗰球毛咧个面积系大过一球西瓜嘅。咁但系咧梳极都有嘅，唔知点解周身啲毛咧，嗱呢啲大髀呢啲一住住咧，梳极都未梳得甩嘅，好多毛喎。咁唔怪之佢平时好辛苦，因为呢间比较热嘅，咁佢咁多毛咧，应该好辛苦嘅。咁啊，头先大家听到呱呱嘈咧，原来自己幻想紧咧，玩紧一只玩具老鼠仔咧，系以为佢自己嘅佢嘅战利品咯，幻想嘅，因为从来都未见过真老鼠嘅呢度有，好得意啊！你睇佢而家仲系密谋紧咧，点样撇法？咦，系咪瞓着啊？嗱嚟啦，上上镜先。好过瘾噶，好啦，放你走啦。哎呀呀，哇，一波碌，因为佢啲手脚都唔系好灵活噶，佢因为呢啲接耳猫咧，佢天生啲筋骨有啲问题噶，咁所以几过瘾噶都，即系所以你唔好逼佢做啲咩特技啊，唔好抌由高抌佢落嚟啊，佢咁生活得几开心几舒服嘅。 Susan Huang Hi Mimi Hello Terrace Y 熊猫探长只猫谂乜你都知道， 因为而家成日都对住佢啊，好过瘾噶佢。喂，咁咧就系、是、哇死啦，件衫濑晒嘢，大家见唔见到？哎呀，唔记得咗今日着黑色衫添，唔巧。喂，咁啊，今日就系、是、仲有见到啲咩见闻咧？又出唔到街，咁啊唯一上下网啦。喂，原来我见到有个冇乜人讲嘅新闻咧，其实都几严重嘅。咁啊，事关咧呢排嘅新闻咧，好多人都关心太子死咗几多人啊，个浮尸啊，甚至乎新屋岭啊呢啲咧，同已经屋桥排晒所有其他新闻啊。咁有单新闻咧，希望大家留意或者讲俾屋企人听，或者到时到后咧就同啲长者投票嘅时候就你话民主都好啦，即系因为反正佢都唔识，佢都唔知道自己投紧乜嘅时候。咁啊，特事特办啦。咁咧有个政党咧就啱啱发表咗佢哋嘅成立啊，就叫做保民联、哦。边有人咁蠢嘅咧？即系民建联嘅躲得够衰噶啦，佢仲保民联三个字里面咧，仲有两只字啊，同民建联一样嘅，即系做贼咧都要凿个贼喺个头嗰度一样啊。咁所以咧。即系大家未听过保民联唔紧要，但系听咗我呼吁之后咧，就真系见镬打镬啊！呢啲真系，即系唔系打佢啊，即系打量下佢。咁咧就尤其是介绍俾老人家识咧，嗱呢啲咧虽然你未识佢唔紧要，但系佢并唔系新人嚟嘅，背后咧原来系民建联嘅化身党嚟嘅，佢老母化身。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咁仲有好多独立人士啦。即係其實今時今日咧，要辨認呢啲咧，即係對於我哋呢啲抗爭者嚟講咧，對我哋嚟講唔難嘅。你睇下佢嗰啲政綱咧，阿媽係女人啊，爭取埋啲嘢咧，即係總之唔係雙普選，甚至乎佢哋可能都會寫翻爭取雙普選嗰啲嘢嘅。因為咧，第時咧，林鄭政府咧就係佢哋嘅提款機嚟嘅，即係佢要爭取啲乜咧，根本傾掂數咧，就透過嗰個黨又能夠爭取到咧，咁佢就已經呃到好多。半南不黄嘅师奶嘅票㗎啦，即係所以大家真係要警惕返呢个情况。 Andy Trump 因为香港可以喺海外兑换资金，所以中共官员需要香港去海外维稳。Andy Trump 你只猫等于你个仔女。Andy Trump 系啊，好多被自杀嘅尸体，好恐怖。Ruby Pan 林郑话年轻人做错嘢要负责任，点解林郑你做错嘢就唔使负责任呢？ 佢觉得自己负紧责任啦嘛，已经唔系佢咁讲，啱啱系女人嚟嘅啫，即系我就唔会好上心，即系同佢拗呢啲嘢咯，要俾我啊。原因就是我会答他那些僆仔明知道自己要负责任的，那些师兄或者那些前人，即是梁天琦啊、黄之锋啊，那些的前辈发生过什么事，由2014年开始他们没有人知道是要负责任的，不用你多说，简直是。但是呢 阿林鄭嘅前任咧就係、是、董建華要落台，要腳痛咁樣。咁你又有冇諗過你嘅責任會唔會仲慘過佢哋咧？咁樣反問翻佢，如果俾我就會。仲有就係、是，講下嗰啲壽司啊嗰啲剩啊，因為我都聽咗好多呢啲咁嘅新聞，我就冇專登走入去睇，全部都係啲朋友話俾我聽，又甚至乎咧有好多網友咧就成日咧都至到琴日都仲有嘅，就叫我咧就叫阿靈幻少女咧就走去招魂啊，招靈啊，佢落去睇下究竟咧係咪死個人咁樣。我亦都咧，即系嘥过好多次时间咧，解释过我点解唔做呢样嘢嘅。咁但系咧，我相信咧，即系喺度真系要好多谢嗰啲叫我去做呢个招灵嘅网友啦。因为我见到咧，我同业咧其他做咗呢招灵嘅或者谈论呢啲嘅节目咧，佢哋嗰个 view 数咧就超过千万十啊，超过十万或者几十万嘅。一節啫，咁三節四節加埋成百萬啫，咁即係講親呢啲大家好有興趣嘅嘢咧，都一定會好多 view 數嘅。咁但係咧，我就係窮慣啦，陰公，即係我又覺得，即係我唔想做，我就唔會做咯。因為我覺得，即係我都解釋過啦，唔想再講啦。咁所以咧，即係我有個睇法嘅，因為我認為如果大家个愤怒同埋忧虑同埋嗰个无助呢，透过呢啲方法去能够纾解到，或者能够娱乐到啊，即係有啲细艺或者有啲嘢係可能政府出错或者警察出错咗，而去大肆咁样去宣传佢嘅错啦。咁甚至乎呢啲未必係佢嘅错嚟嘅，即係可能係佢专登 set 一啲屎碌架，就令到咧一啲普通嘅市民咧就 spin 咗去仇恨嗰边，而仇恨之余咧，佢哋背后可能真系冇做过，啊专登做一个咁嘅势出嚟，令到你哋有得茶余饭后啦，即系都系一个维稳工作嚟嘅，我认为，因为你始终你冇可能啊，即系咁多人死咗，要即系会冇屋企人，冇 social media 嘅 account， 冇朋友出声，冇学校出声，冇同事出声。我觉得呢个是不是冇可能，但是个难度极高咯。咁我令到我听到一个最唔开心嘅消息呢，就係、是、有个朋友同我讲呢，佢话我听咁多政治嘅 KOL 啊网台啊，得你同埋老萧啊讲返同一样嘢咗，屌老尾啊真係。咁我当然又唔会因人肺炎啦，即係我觉得不幸啫，只不过係即係佢话我个睇法同我老萧一样咁样，即係佢觉得当然我係即系觉得点讲啊？即系觉得我系即系好似佢咁高度啦，咁样啦。咁但系我而家觉得唔系啦。咁我佢讲嘅咩，我系唔会知噶，大佬。咁所以即系呢样，我真系老实讲，虽然系唔关事，但我真系几唔开心。听完之后都即系都有少少反胃嘅。咁我系咪要好型咁样，一定要追究到底咧？咁当然。我讲到而家都次次我都系咁讲嘅，都要戴头盔嘅，就系话我唔系唔相信警察做唔出呢啲嘢，但只不过做出咗咧，就唔会冇人知道咁解啫。即系香港要只手遮天，要所有人都唔知佢做完呢啲嘢，系好难嘅。有埋浮尸，有埋尸袋，有埋一个白箱咁样。咁但系会唔会有一个谂法，大家试下谂远啲，会唔会？佢专登制造呢啲消息出嚟混淆视听，就令到个社会咧就觉得啲人咧就即系可能有啲人想对警察，即系可能背后系有啲更加高嘅人指导，就令到啲警察又唔使负责之余咧，仲令到大家好惊嘅咧，就所以咧令到因此啊减低个警察嘅压力，令到啲人咧惊到咧就唔敢上街咁样。咁如果係咁諗嘅時候呢，當然估錯啦。咁但係諗得出呢一招嗰條友呢，對某啲人嚟講呢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咁當然我就幾大程度相信呢嗰、那個屍體係嚟自大陸嘅。即係來歷啦，屋企人又可以隻手遮天啦，甚至乎拘禁咗屋企人就搵人扮屋企人出嚟話唔關事啦。咁呢個都有可能嘅。即係以上講嘅嘢呢 我全部我都冇誒、都有，即係都係誒、即係有保留，我亦都相信存在，但係機會太細。咁當你又唔知道真相，咁你又俾我啊，我就用個機會率去 judge 邊樣嘢係真，邊樣係假咯。即係我唔盡量都令到自己咧，唔好令到自己想相信嘅嘢，就走去信咗一啲個基礎唔係好夠嘅一啲事實背景。即係我唔想咁樣咯。咁我以前都係咁嘅，其實即係人好容易係咁樣嘅，因為人就係中意信啲自己想信嘅嘢。咁所以係咯。就係、是、所以我唔會做呢個項目咯。咁但係見到人哋有少少葡萄啊，真係哇喐啲咧，即係講到呢啲咧咧，即係我見到啲海外嗰啲嗰節目咧，都係講呢單嘢嘅。即係我睇咗三個字都唔知佢想講乜嘅。哇！咁但係百幾萬個 view 喎，真係唔係講笑喎。咁可能咁，我覺得人哋講嘢1999，可能到時我真係講呢樣嘢得嗰18000咁樣。咁啊，可能其实现实上咧，可能我比佢哋更呢啦，更加唔知讲乜都唔定。咁所以咧，谂深一层都唔使葡萄嘅，因为我已经好明确咁样，我系唔相信嗰啲人系真系会咁样死法，而佢可以隻手遮天，令到搵唔到证据、搵唔到证人、搵唔到线索咯。因为其实香港嘅传媒咧，以苹果日报为首咧，即系我相信佢哋嗰个。查案的能力呢是远超于警察的了已经。如果是这样都查不到的话，其实最主要是不相信警察有这么高咯。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暂时都不能够相信真的有很多人死了在地铁里面咯。当然有些人说这样你都不信的吗？我真的没有基础呢。你真的真的不够证据咯，我觉得。还有咁死咗又点呢？即係查到先算啦。即係死咗，其实佢係咪真係咁多人死咗？对于我对警察嘅观感係咪有改变呢？对我嚟讲係冇嘅。即係就算冇死人，冇死咁多人，或者直头係佢讲嘅嘢係真嘅话，我对警察都係咁反，都係好反感嘅。因为佢哋完全都做唔到一个警察本身应该有能够做到嘅职能，同埋佢哋嘅权力係过大，同埋最主要是他们不 show number， 没有委任证，已经是大错特错，已经是无可原谅的一个行为了。所以死多三个，死多十个，对我来说，对他们的那种厌恶程度真的有增无减，不会因为那些真的会死的人，因为我真的相信他们做得出的嘛。只不过真的没有证据嘛，大佬。唔得啊！头先我整完只猫个鼻，好辛苦，你等下先啊！太辛苦啦！咪咪，喂啊 ，Jeff 你好。 陈 Jeff 你好，探长，你问你上星期 Facebook 有人讲过，保民联等于保皇等于民建联 ，fail 二，大家小心，尤其老人家傻下傻下。Ruby 判保民联讲到明系保住民建联啦。 系、啊。 甚至 Trump 02届人士呢排应该有好多生意， 但 你仲要睇医馆长栋笃笑，个主角好似碌角咁，反而场下啲观众抢戏。 系啊。 探长同我想法一样，好多时唔系自己想赚的钱，真的唔想做。我每日都收超过20个私信关于841 太子打死人，同时每日都将好多死者的事情放上网研究，我真的不敢觉趣。MG Chum 话：你同老萧比黑汉尼禄王蟾龙有双普选都未必够，仲要为每150个直龙，如果唔截每日150个，俾中共心下心下，俾你有普选都冇用。Ruby Pun 根本年轻人出得嚟都要被你拉，你未和平咁样拉佢哋咯，等上庭咯，等法官判咯，做乜要打佢哋啫？你 要 一 let 老探，你估如果林郑有绝对嘅自主权，会唔会立即回应五大诉求，加多个普选俾香港人 ？Winnie Chow 港币30元，咪咪好得意，半半奉上。Andy Chum 所以探长无金多 view， 因为唔跟主流。Winnie Chow 今日林郑有人欲录音机晒气 ，Liam Note 一 let 150人未必使到牌嘅，老共有时间有间书，你睇天水围就知，单身移民会生仔嘅，而且唔止生一个，佢哋啲仔女前排咪慢慢去咗围天水围整住 Andy Chum， 正因为探长唔跟主流，我中意你嘅节目。Winnie Chow 林郑紧张步骤，机多过人命。Stage you say something。 系啊，话嗱，今次即系啊，有几个可以答嘅。我觉得啊 ，Liam Note one lesson。你真係你叫我估呢都嘥時間㗎，我就點會估啫。即係你點會估到佢諗啲咩啫，因為佢人啲性格都有缺陷㗎嘛，咁變咗估嚟冇意思㗎喎。因為冇迫切性佢要咁樣做囉。我覺得為咗要面都未必會即係好似你咁諗嘅，咁所以我唔會估囉。咁另外就係、Eddie Sir 你都係咁，我日日都收到好多㗎。咁啊，同埋有時我聽開某啲音樂論啊、神秘嘢啊、鬼故嘅節目咧，我呢排都少聽咗，因為個個講到真嘅一樣，但係完全係冇證據嘅，就係、靠一條友，哇！即係見到好多嘢啊，好多街坊啊，有好多朋友仔啊，又著黑色衫啊，又好瘦啊，又哇！即係咪嘅大佬？即係我相信佢見到嘢喺佢嘅腦裡面係真嘅，咁但係只不過。同發一場夢係冇分別，只不過有啲人啲夢咧就逼真到咧24小時隨時都發到嘅。咁佢見到個情況就係你睇到電視嘅畫面，跟住再濃縮、再沉澱、再 record 翻出嚟嘅啫。我覺得係即係好武斷啦，我咁樣講。咁但係如果真相大白，發覺啊真係個個俾佢打嘅都出翻嚟嘅有一日，咁你見到嗰啲係咩咧？嗰位朋友，我覺得真係。几可悲嘅，真系咁样。即系大家样嘢都用个情绪去判断一啲物事物真定假嘅话咧，即系个社会就算有普选都冇用嘅，因为一啲已经有咗好多年民主普选经验嘅国家咧，编啲剧出嚟咧呢个层面就真系好好睇嘅。因为咧，即系我讲过好多次啦，即系成日都吹奏嗰套韩剧咧。咁虽然我而家睇到第12集啦。都要開始覺得冇好睇啦，因為冇之前嗰啲咁個 research 咁勁啊，咁多嘢。因為佢咧韓國發生咗真係太多事啊，又沉船啊，又選總統啊，又兼夾北韓威脅啊，有美軍嘅薩德事件啊，薩德導彈嘅事件啊，甚至乎有好多貪污啊，好多唔同，即係現實上韓國真係俾政治呢樣嘢。不单止是找上门，即是每个市民在政治的生活底下呢，都每人都是关事的。你选的票呢就是将你的国家迈向一个什么 境地的。即是北韩的民主成分是高到这样的。那于是乎呢，那就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发生啦。那所以我觉得这套韩国版的 Destiny to Survivor 呢，就真的扎实过美国那里多多声的。咁近来呢就係讲选举啦，近来就係讲佢哋去研究嗰啲选民，同埋究竟边个总统点解会明明做得好好。因为青瓦台呢就是一个即係等于特首办咁嘅嘢啦，咁里面做嘢嗰啲人呢就长期都係嗰班人嘅，就算换咗总统呢都係嗰班人嘅。咁於是乎呢青瓦台里面嘅职员呢就好了解历任总统嘅特性啊，佢个真人同埋上镜宣传做勢或者 PR 嘅嘢，佢哋原如此章以下咧，咁有啲比較資格嘅人咧，就講得出邊啲總統啊做過啲咩嘢，邊個總統嘅性格就係點啊？咁嘅時候，即係佢有好多發人心省嘅嘢咧，佢想透過劇講出嚟。咁原因咧就係、有啲好高手嘅政治家咧嘅政黨咧，就成日都利用一啲時端。 即係唔係事端一啲事情去 spin 個社會嘅民意，咁香港都有嘅呢啲。咁咧 spin 到，譬如講打死人咁樣，個個咧都係掛住打死人咁樣嘅時候，忽略咗啲咩新聞咧？係咪唔記得咗五大訴求嘅四大咧？咁樣咁好多呢啲，即係其實香港都好小兒科嘅，同埋啲人咧都好容易搞嘅。即係你睇網台嘅 view 數，你就知啦。即係標題黨有一定大勝嘅，同埋匿埋喺阿習近平嘅床下底嗰啲標題咧，亦都好多人睇嘅。咁但睇極都唔厭嘅，同埋明知嗰度有燈神燈到咧，燈燈聲嘅，但都保持好高 hit rate 嘅。咁啊，點解咧？即係其實如果比起韓國咧，我諗香港嘅人咧仲易呃好多添啊。因為香港先啱啱開始，即係雙普選都未有，即係一個民主路上嘅 B B 仔咁樣咧。但係韓國咧，即係嗰個劇裡面嗰個劇，即係寫編劇嗰個人咧，都慨嘆，即係其實只不過係韓國人唔要嗰啲總統啫，只不過即係嗰個總統明明嗰啲措施或者佢哋嗰個愛國嘅程度同埋佢嗰個道德觀念都好高嘅時候，就偏偏要揀啲咧行政勵志好果斷不惜殺敵。即系北韓，任何北韓人喺南韓都系要對敵對付嘅咁樣，即係好多呢啲人民鬥人民，即係好似毛澤東咁樣啦，即係唔同階級啊打餐懵啦，但係佢好有政治魅力嘅，即係咁嗰啲人咧就往往咧都係俾韓國選民嘅選擇咁樣，即係類似係講啲咁嘅故事嘅。咁我覺得即係喺呢個香港咁動盪同埋政治揾上門嘅年代咧，即係覺得應該大家睇多啲呢啲劇。好過睇埋嗰啲咁嘅愛情啊，講兄弟啊，講即係嗰啲古裝啊，好過睇呢啲啊，我覺得真係。咁但係咧，即使咧我強力推介咧，但係我相信呢度都冇乜人睺過呢套劇嘅，因為冇靚仔靚女啦，即係全部都係中坑，因為玩得搞得政治嗰啲都通常中年㗎啦。咁但係中坑咧就仲要扮後生嘅，即係嗰啲死人韓國仔咧又要。即系翁喺个地底度48小时咧，失救咧，俾人掘翻上嚟咧，都冇须根嘅。咁啊，成日都即系有80年代刘德华嘅影子啦，成日都摆埋啲 pose 啊，咬牙根啊，眯埋只眼谂嘢啊，屌老老土土咁样。即系觉得最顶唔顺就呢方面韩国片，但系咧我要赞嘅就赞佢编剧咯，即系非常扎实同埋有剧力咯，我觉得佢哋做得。咁啊，所以我 total 16集。我而家今晚就睇到13集，希望 KO 到佢啦。咁可能食埋呢包嘢，听日继续肚屙啦。因为停唔到手，好麻烦。 你食 鸡 皮啦。 好啊，食鸡皮食多多冇事啊，食啲 nuts 咧，可能佢都好多 caps 啊，所以令到肚痛咯。即系你睇翻，即系人哋嗰啲民主老手嘅国家咧嘅，或者即系嗰个社会咧，你睇翻林郑呢啲，简直系。就嚟絕種嘅生物嚟㗎喇。你諗下仲有邊度一個地方，如果你追隨民主自由，你希望自己國家有民主，有一個權力嘅更替或者有一個抗衡嘅話，點會發生到有林鄭呢啲咁嘅咁廢嘅領袖喺度，即係死不悔改，仲要講嚟講去，即係仲要同你講聲你吹呀、啊、我唔使你嘅票嘅，我搞掂我嘅。我手上面嗰千几票就搞掂噶咯，佢都记得利益者嚟噶，全部有一个讲者讲得非常好嘅，有一个观众就系话啊，又唔见你同啲商会开会嘅时候俾三分钟我，你试下俾三分钟嗰啲人啦，即系佢真系一语中的嘅，所以今日咧，其实某程度咧，嗰啲现场嘅抽中嗰啲发言嗰啲市民嗰、那个质素之高咧，真系令到你觉得香港就系有得救啊，即系以前。你香港求其揾一扎人咧，佢1999啦，好似我咁讲就词不达意啦，有时，但佢哋全部都个表现都非常好，都几覆盖到我哋心里面谂紧要问佢嘅嘢。咁但系失望点就系佢真系唔使理你咯，即系正所谓大家咁讲，佢都系做紧 show 咯。 Leon Note 1 Let 150人未必洗到牌嘅，老共有时间有间书，你睇天水围就知翻新移民会生仔嘅，而且 读咗啦，嗱讲150人呢个咧，其实我觉得你既然可以谂到大湾区呢个构想咧，你点解唔将嗰150人强行去嗰度过冷河啫？ 即係如果你做得到呢樣嘢咧，我諗香港人普遍都開心嘅，即係當係一個共產黨管治香港嘅一個集中營或者一個 camp 咁樣咯，即係你 training 一啲人點樣將來管治香港嘅，咁你劈曬嗰度咪算咯。咁所以如果你繼續劈喺香港同香港嘅人困獸鬥咧，就已經達成咗啊 Liam Not One Less 嗰個構想啦，就係奸有奸輸啦，就係佢哋有爺生，就個乸又唔係好得人教，因為要去淡仔翻工嘅時候，咁嗰啲僆仔就自然會融入到主流，同佢一齊學緊嘅嘢，咁喺呢幾個月學到嘅嘢，咪就同你維警處咯。咁所以大家真係唔使咁絕望咧。 Welcome to Live Chat. Remember to guard your privacy and. 又系咁啊，唔知点解。 Andy Trump 正因为探长唔跟主流，我中意你嘅节目，永力长林郑紧张暴袭，机多过人命。 系。 Ordering message retracted. Andy Trump 我受到好多，我变咗金田一家柯南。Andy Trump 我收到好多，我变咗金田一家柯南。 咩收到好多咩先得嘅大佬？金田一嘅柯南。咩胶男嘅变咗，真系好笑！你瘦咗好多，即系点啊？瘦咩啊？ Ruby Pun， 如果假设嗰啲尸体系大陆运嚟，咁就解释得到点解跳楼会冇声音，但系点解冇人影到佢几时放喺度呢 ？Chan Killer 无奇不有，最近嗰集当鬼故听。Andy Trump 如果香港之后稳定，香港嘅气氛同人都变到几难看。Ruby Pun 啱啱三分钟前有架旅游巴出嚟，唔知系咪林郑匿埋咗已经走咗。Andy Trump 泛民应该好多票，女缺自然细声多咗。Ruby Pun 其实唔一定要投泛民，只要唔好投保皇党就得啦。Ordering 韩国系厉害过我。我哋好多，你睇下朴槿惠贪污都劲过曾荫权，就知佢哋嘅民主意识高过香港人好多啦。拣个咁嘅总统 Andy Trump 好推介啦，探长个韩剧会抛，我只信天助香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也出现了，要等待实有天授祝福香港凡事的人，一定会有一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乌龙白出，揭露他们的错处。Make Make 明探长你好 ，Ordering 压长你唔好曲线赞政府咁样，我会觉得你赞政府好公道咁样抽啲市民出嚟冇做假 ，Ben 厉害 ，Hi 探长 咩话咩做假？你点样？你其实你嘅理解力可能有啲问题。再读多一次先。呢位咩啊 ？G Doc， 我 Ring 压奖你唔好曲线赞政府咁样，我会觉得你赞政府好公道咁样抽啲市民出嚟冇做假。我 Ring 压奖你 啊，即系你觉得有造假定系点啊？即系觉得个比例系正常的，其实。因为嗰啲蓝丝系边缘化噶咯，即系譬如我想凭记忆好似有十几个啦，十几个三个呢啲，包括警察家属啦，或者警察啦，蓝丝都系得两个，咁系咪好合乎呢个社会嗰个现况先？我觉得差唔多咯，感觉上啊，即系我当然冇大数据喺手啦，咁我唔知你曲线赞政府啊，我都。即系其实呢啲要赞咪赞咯，即系佢起码唔会肉酸到咧，佢专登自己拣一啲佢啱听偏听嘅嘢出嚟。咁其实你点讲都得嘅，你话佢即系咁样就系有维稳作用啦。如果唔系咁样，佢更加辣庆市民就更加多暴力啦。咁所以咧，佢呢个 movement 咧，即系只不过觉得系咁样做系正路咁解啫。咁我唔知道你话曲线赞佢系咪系咪咩意思，我都唔明。咁咧，同埋呢位Liu Pao 啊 ，Liu Pao 啊，我真系唔好赞成你讲法，点解咧 ？Liu Pao， 我只信天助香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也出现了，要等待实有天授祝福香港凡事的人，一定会有一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乌龙白出，揭露他们的错处。 我觉得咧，即系你咁样讲法咧，你系完全唔相信人嘅努力咯，即系成日都咩都等个天咧，其实个天。是咩定义先？第一系咪大自然啦？因为个有神啦，即系你佢即系呢个天咧，所谓佢有冇义务系帮香港或者帮一个正义嘅先？我唔觉得系有嘅。其实天系代表啲咩咧？即系其实所有任何嘢都系透过蝴蝶效应同埋有因有果。所谓因果咧，就系、是、啊，我出门口嗰阵时唔记得锁门，跟住个贼逐道门市就开你道门爆你啲嘢。呢、这个就是因果啦，我认为。 咁我觉得你咩都靠个天啊，人做唔到，即系合理化咗自己，诶咩都做唔到咧，就唔去努力，唔去洒头流抛热血，唔去尽力做，都有个藉口，因为个天就会收。即系我绝对唔认为你咁样讲嗰样嘢咯，即系我唔认同咯。我觉得香港以前啲人点解会成日有个错觉咧，即系觉得啊香港系一个福地啊，天时地利人和啊，就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巧合产生噶嘛。即系英国人殖民咁样，咁既然你觉得殖民系好可耻嘅，咁啊例如啊记得何俊仁啊、李柱铭啊、阿司徒华啊都反殖嘅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反殖俾你好早得逞咗嘅，我谂香港今日已经玩完啦。咁好多时呢啲嘢咧都系有早知冇刻意啦。咁啊，你点知道殖民地系好即系好不道德嘅殖民？但系你点估到啊？如果你唔殖民嘅话，你能唔能够独立啊？如果你唔能够独立，你俾共产党管治翻，我觉得简直系灾难啊！我觉得已经冇香港呢个奇迹啦，已经。咁你？即系点解可以靠天唔靠人呢？即系今日就系正正就系我哋逆天而行嘅原因，就系如果你咩都讲个天，好多人信命嗰啲就系话你边度够共产党斗啊？共产党有枪有炮，又玩政治玩人性一流咁样。咁但系点解我哋都要咁做呢？我就系正正唔信个天啊嘛。如果你信天而行嘅，咁你未变成俾人偷晒钱，香港未变成一个中国嘅一个地方咯，好似澳门咁咯。咁所以即系我对你咁样讲咧，系非常之有意见嘅。咁啊，大家交流下啫。即系我讲咗我意见，你又讲你嘅意见啦。即系只不过我代表唔认同咁解啫。 Nick 名探长你好，哦 Ring 鸭长你唔好曲。 哦，读咗鸭长啊，都几好笑。 厉害嗨探长，大家好， 喂 Hello， 港币十元 ，Andy Trump 表如果150人俾香港化，我支持噶。King Y Fiona Chow 探长你好 ，Danny Chu 呢场运动不论最后结果如何，但可见嘅效果系来紧区选翻保皇党大祸临头。Light Judge， 我公司有60%人士男士，名997 Chan 926对华会24位发问者，黄蓝统计第一轮，5黄1蓝第二轮，4黄2蓝第三轮，6黄0蓝第四轮，4黄2蓝第五轮，4黄0蓝总。计23黄5蓝 Andy Trump 因为太多被自杀尸体，好多人变咗金田一家男去揾廖同个死因。YY 启示录已成全， 启示录已成全啊，已成缘啊，成全咩意思啊？我话你唔好成日讲一半唔讲一半咯，我真系唔知你讲乜噶。咁啊，另外就系、是、嗱、被自杀嘅尸体咧，真系好多，我都用我个假，即系我个假设咧，都解释到嘅。例如跳楼冇声啦，就去摆个尸体喺度啦。咁摆喺度有冇人见到呢？咁佢就系啲差佬成日都俾人见到鬼鬼祟祟之前嗰两日喺度抱住，就系踩线咯。咁我听到一个最好笑嘅就系话喺荃湾嘅海边咧，就已经有啲差佬之前嗰日鬼鬼祟祟喺度部署定。咁明显去拍嘢，要做大龙凤都要睇景噶嘛。咁睇完景之后。第日咪做大龙凤，请啲记者嚟影啊！嗰度有尸体浮上嚟咁样，因为咧，如果你唔话嗰啲警察之前已经喺荃湾嘅话咧，咁啊可能有机会，即系市民发现到你唔知嗰系市民定系唔系市民噶嘛。咁但系假若如果你之前有警察喺度鬼祟祟嘅话咧，你嗰日劈个尸体落，第日都已经去咗柴湾啦，系咪？又或者飘翻去，即系睇下吹咩风，可能飘入西贡啊咁样，因为香港嘅水流太急啦。咁所以咧，因此咧，我就假定咧，根本佢哋系做大龙凤咯，同埋嗰个差馆有个有个白箱啊，定唔知咩箱，6个人抬出嚟，好似扶灵咁样扶上个车度。喂，咁喺差馆要处理一个尸体，有28个方法都唔使咁样咁高调咧，就专登俾你影到而扶出去个佢架车嗰度上车咯。因为你嗰个尸体唔系一定要用个箱装啦，第一就系、是，第二就系、是、一个尸体使乜搵6个人去抬咧？有冇一个车仔可以推下咧？或者有冇搬运公司搵架板车又好，叫当货咁运得唔得咧？咁好多方法都得，但系点解取舍一个咁有代表性一个符灵一个 symbol 俾你睇到咧？咁啊，第三就系有个仲好笑，又浮尸现白骨、哦。咁如果现咗白骨？ 咁仲浮得起嘅咩？我就真系物理常识就贫乏啦。即系骨头抌落海度系咪会浮定沉嘅咧？咁唔知点解喺个海度发现白骨咁样？咁即系点噶，大佬？咁所以咧，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好唔 make sense 嘅一啲穿晒崩啊！即系如果拍戏都俾人笑嗰啲剧情咧，咁但系唔知点解有好多人信啦，就因为好明显就知道你想信嗰样嘢。咪整啲想信嘢俾你睇咯，咁啊，另外就係大陸嘅人權狀況好差噶嘛，你隨時嘥幾嚿水可以喺臉房度攞啲差唔多身形啊，甚至乎咧，你揾翻同一件衫著翻，抌翻落海又得嘅，即係好多呢啲嘅可能性，又甚至乎大陸可能係有一啲運動去屠殺咗一班 support 香港嘅大陸人。咁嗰啲浮屍你又未必知道係咪由嗰度嚟㗎嘛，因為七幾年嘅時候成日都有浮屍喺珠江口度流落嚟，咁即係但今時今日如果上面突然間有啲人即係大陸嘅有個運動專係搵一啲有反對嘅聲音嘅人出嚟懟冧佢咁樣，咁都得㗎喎，即係好多可能性㗎喎，但就偏偏而家大家估個可能性話香港市民呢，我就真係偏偏唔信囉。因为啲证据实在太冇证据同埋太 dramatic 啦，大家成日传嗰啲嘢，又话个差馆有人尖叫啊，好凄厉啊咁样，嗰条片又可以录唔到嗰啲声嘅，咁啊靠一个人去传，咁嗰个人佢个潜意识系好会觉得系有人喺差馆俾人虐待而尖叫，同埋可能警署里面有人搏嘢喺度即係嗌到拆天咁樣，佢就當咗係咁樣，會唔會呢？你啲差人成日都搞啲反呀，或者啲差人自己喺裏面都鍾意搏下嘢咁樣㗎嘛。咁就聽錯咗會唔會有可能呢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太過 dramatic 不濟囉成單嘢。 YY 啟示錄已成全，第五我有疑問，如果咁多人被自殺，點解冇家族開聲？會係唱特登似韻柱珍心理戰 ？The Man The Chili 希望過到人權法，起碼凍結翻督街啲資產。佢哋最驚 ，Chancellor 中共就係想過人權法，一切在計劃內。 點解香港中國就係想過人權法咧？我唔係好明白。同埋過到人權法係咪真係等於就會凍結佢哋班撲街嘅資產呢？好似唔係必然嘅呢樣嘢。过之后先再决定有啲咩做嘛，咁唔系你俾啲咩美国人佢就跟你做啩？我谂，因为佢有冇咁嘅嗱，譬如当时人权法，即系美国嘅人权法嘅国家有边个啊？好似系咪北韩啊咁嗰啲啊？即系有冇先例嘅先？佢系咪真系能够冻结到资产先？咁如果有冇咁嘅先例，又或者有先例而又冇咁样做嘅？是不是香港人太过一厢情愿呢？即不是泼冷水，即是讲的可能性的。那我当然想啦，喂屌，我当然想到爆啊。最好警察那些家属都不可以移民。同埋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要冻结入境又要专登申请个特别的 visa, 这样 monitor 着他这样。即起码都这样啦，如果我想的话。但不是你想的一厢情愿他就会发生咯，担心就是。阿 Billy 咧就话咁多人自杀，点解冇家属开声？咁咧有嗰啲朋友咧就话，因为家属咧就俾佢恐吓，甚至乎俾佢禁锢，甚至乎家属咧都系假嘅。咁啊，大陆就经常发生呢啲嘢啦。但系香港有冇可能咧？嗰啲假嘅家属会唔会俾人起底咧？又甚至乎嗰个失踪者或者个死者都会有机会俾人起底噶嘛？因为你要知道叫咩名噶嘛，因为有死亡证又公开噶啦嘛，系咪？咁所以种种情况显示咧，就个可疑嘅地方系好多嘅。咁可能有人又话曲线就赞警方唔会做呢啲嘢啦。咁其实当然唔系咁嘅意思啦。咁仲有喺解释下啦，你点解觉得中共就系想过人权法咧？ 请出来，中共就是想过人权法，一切在计划内。Louis Powell，我也是明白，人也是重要的明白。Louis Powell，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常常都同我说，无可能赢得过中共，但是我知道今天的世代是不一样的。Roy Lucasen，我来自大陆，关注香港动态几个月来，每天都看 YouTube 的直播。我认为只有香港人才能够香港，口口声声称自己的香港人，首先应该确认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那么自己是否了解中国近代史？今时今日，来之不易，自由、人权等等，是建立在和平基础上的。社会动荡混乱，一切都是虚无。The man the chili so sad, Andy Trump 有部分尸体都有可能。D 支持香港反送中嘅大湾区人 ，Samuel Lam 人权法好似系无约束力。 系啊，咁所以唔可想情愿咯。咁啊，呢位大陆嚟嘅朋友咧就叫 Rino Carson 啊，喂你好啊。咁啊，好似次次咧都有唔同嘅大陆朋友入嚟嘅，上次嚟嗰几个咧又唔见咗，我真系好担心嘅。因为会不会即是你在这里留言表态或者甚至翻墙你会有麻烦呢，即是这样我比较担心的。那么口声声称自己是香港人的，那么问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即是你问我先，我就不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了已经。因为中国已经被共产党垄断了，那么甚至乎我们香港我们九七前出世的人呢，根本从来都没有从同共产党是重叠过的，在个时间线上面。咁于是乎今时今日的中国就如果画了等号等于共产党呢，咁我在这个基础底下呢，我是不会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即是正如新加坡人都不会认自己是中国人一样。咁你唔好理我有冇国家，我话冇国家，我是一个难民，我都不会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好唔好 ,OK 先这个概念。第二呢就是你话所有嘢都是建基于在太平嗰度。呢、这个要睇下个时代背景啦，因为当时英国人喺香港行使香港主权嘅时候，佢有极权能够抵御到外敌，即系共产党啦、国民党啦呢啲咁嘅干扰嘅时候，咁所以先至有太平呢个基础，而能够令到今日嘅成就，就唔系话个基础系单单嚟自太平呢个基础而令到有成就嘅，你请你搞清楚，因为台湾当时。军管的时候，即是国民党败走了去台湾的时候，他都很太平的，因为他军管紧嘛。但是有没有成就呢？如果你懂历史的话呢，当时是零成就的。韩国又是啦，即是打完韩战之后军管的时候都是零成就的。是直至到开放了之后才可以赚到钱，才可以发展到国家的经济，才有成就。有手机，有 LG, 有三星，台湾有台电。有好多唔同嘅企業，嗰啲電腦嘅企業，咁完全咧都係因為個社會太平咗之後有成就，唔係有和有民主同埋有自由，先至可以發展到嘅。但你今日同我哋講話建立喺和平嘅基礎上面，喂唔知係咩女人咩？而家就係我哋和平咗都冇用，因為和平咗係欠缺咗民主自由。所以呢香港是不会发展到，就变成中国只是为了钱咯。你所谓的成就就是你有讲自由人权等啊，都建立在和平基础上啊，咁呢样嘢已经系错啦。即系以我头先嘅论述就系话，以中国嘅管治呢，就算你太平呢，越太平嘅越唔会有人权，越唔会有自由嘅。我諗你住喺大陆你好清楚啦，你觉得赵紫阳时代多民即系多自由啲啊，因为而家江泽民之后胡锦涛再而家习近平边阵时系最多自由先？即系你咁讲，你有冇谂过？其实你自身嗰、那个和平个程度同埋发展同埋自由民主嘅程度、人权嘅程度，你其实你自己分唔分到啊？你搞清楚先啦，不如好冇？咁同埋你亦都要小心自己安全啦，真係。因为我有啲觉得不妙㗎。因为以我记忆呢，阿湘呢有位叫做佢又成日留咗好耐，但係佢又冇乜事，即係留唔留得出下声嘅。但係呢我发觉有时傾得到偈嘅大陆朋友呢，即係每次都係要换，即係都唔同嘅人嘅。即係会唔会哋出咗事呢，甚至乎有个 Hiltran 呢，我就唔知无端端即係消失咗。即可能我最开心的估计呢，就是 即係佢覺得探長真係好悶咁樣就走咗唔翻嚟。咁呢個咧就是、我最想見到咯，因為好唔對路㗎啦。譬如我有啲譬如香港有啲真係實體式嘅朋友，譬如 Eddie Sir 啊、阿 JJ Lance 啊、阿 Solon 啊，呢個真係識佢嘅。Alan Chum 都成日入嚟嘅。咁我好 consistent 嘅，即係香港都係仲有一個好太平嘅地方，即係唔會有大陸咁多恐怖嘅嘢發生嘅時候。咁佢都入嚟成日傾到偈嘅，即係我唔擔心嘅。甚至乎有啲我明知佢係香港人，佢爭咗我唔入嚟，咁我都 OK 嘅，因為我起碼知道有呢個基本嘅人身安全先。咁但係我成日聽到有大陸來嘅朋友咧，哇無端端講咗幾句之後，下次又唔見咗佢咧，即係會唔會真係恐怖成咁咧？ Samantha Chili so sad. Andy Chum 有部分尸体都有可能 D 支持香港反送中嘅大湾区人。 Samuel、啊、 Lam 人权法好似系无约束力。Andy 唔关于民主人权法，一定有刺痛，因为到那个时候，不是你去不去美国，而是你有美金投资都会被冻结，是不是有好大影响，并不一定。这个对于中共和港共是一种警号，一定是通好过唔通过。 哦，咁啊，当然啦，呢个唔使争论噶啦，都唔知几畅快啊。但系问题。我見到好多人一廂情願咧，就覺得佢會為咗我哋對付佢啊嘛。其實美國做呢啲動作咧，佢唔會係為咗我哋對付佢嘅，佢係真係審時度勢，知道佢有幾多著數。香港只係一隻棋嚟嘅啫，問題就係有得做棋就好做啦，喂！即係你冇理由有棋做都唔做嘅。當你唔夠政治力量嘅時候，我唔知咁講，大家同唔同意？ The man the chili, 我只是香港人 Liam make it, let's believe, 好多人失咗踪，好多人搵仔女 Andy Chum, 除非中华民国光复大陆，我唔会承认我是中国人。 Chan Kira 过咗人权法，香港系咪会更快变成大陆？ Travis Sam, 我都系大陆，我一直都喺度。 Andy 可能系同一个人，用不同身份翻墙、 哦、明白 反跟踪。 明白。喂，咁啊，呢位好出人，好莫名其妙嘅呢位朋友呢，就系讲Andy Chung 嘛，除非中华民国光复啊，唔系呢个啊，呢位 Chan Kula 就话过咗人权法，香港系咪会变好快变成大陆啊？我都唔知道、啊，即系只不过同我哋一齐揽炒咯，即系其实香港好多人想揽炒噶嘛，即系包括我咧，其实我都想揽炒嘅，即系想炒咩咧？即系我一厢情愿啦，就觉得。攬炒之後咧，即係當香港冇咩油水、冇咩嘢、冇乜錢賺嘅時候咧，就會冇咁多人會插手喺香港干擾香港嘅事務。咁會唔會即係變咗大陸咧？我諗你意思咧就係、是、當連呢個特殊地位都冇埋嘅時候，咁大陸就真係名正言順當你有一個省，就唔會有俾更加多自由你。諗呢個都係一個代價嚟嘅，即係你都要搏一搏呢樣嘢，先至有生機噶嘛，咁但系暫時呢個機會唔大嘅原因咧，就係、是、一來佢冇辦法駕馭美國能唔能夠即係當唔當佢係一個特別嘅優惠國啦。咁如果因為最慘咧，就係好多人都唔了解咧，其實中共唔係一個人嚟嘅，即係唔係話一個人個脾氣攬炒啦，咁咪同你收你香港皮啦咁樣，即係其實佢唔能夠做到呢個局面嘅。除非內戰嘅啫，因為香港正正就係好多唔同嘅板塊攞緊啲唔同嘅著數嘅時候咧，就會有人因為太多著數喺度，如果攬炒咗之後咧，佢咧就會周身唔得掂或者冇曬錢咁樣，就會出到嚟對付另外一個 party 啦，即係另外一個板塊啦。咁我摸得唔係好清楚究竟邊個打邊個其實，但只不過憑邏輯去推斷咧，就係、是、香港都係一樣。表面就是習近平揸緊裝，但是如果他揸到裝的時候，香港就不會有那麼多 noise 啦，因為沒有那麼多人來貪錢嘛。咁香港一路都是一嚿肥豬肉，一路都是有個機會俾大陸某啲板塊嚟呃到錢的時候，或者偷到錢的時候呢，咁香港一日都有佢利用價值嘅。咁所以呢個就是博弈啦，即係搏一搏啦。因為如果你唔搏，你變咗澳門都係俾人吸乾曬之後呢，就变成一个城市咯，你一定要爱国啦，唔爱国你死得好惨或者生活得好惨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大部分香港人嘅意愿啦。个意愿就系香港人管翻自己咯，有真普选咯。 HKJ, hello 探长 ，just back from work， 随住浮沉嘅鸡得如遮世 ，Ruby 潘，我唔系中国人，我系 Yellow Object Ultra Max 数九十六，共产党下之中国自由等于任何管道揾钱等于外逃道别的文明地方，在内烧纸指点点翻共产党的人，我哋误为咗香港立这条人权法是不会是完全，但事实上这三个月对于很多外国人都关注香港，更加多人是关注警察的暴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国会议 Man 九百九十七 chanting 说近十点。一大陆网路个长高咗好多 ，VPN 用唔到，可能因为咁少咗大陆人拉咗嚟。 Okay. 中国有自由、民主、人权，我就是中国人。 啊，你自己唔笑啊，又好嘢喎、啊！你讲真定讲笑噶？哦，你个名叫拉，我明白晒。啊，都几幽默噶喎！呢啲大陆人真系，自己叫拉 Judy， 但系咧，即系调翻转嚟讲嘅，真系。明白。 Eddie， 美国国会议员是为选民服务。事实上，我认识的美国人都向他们的议员常言反对也有，但目前是正方的人多。随主浮沉力 Zack 七奶 HKJ， 当然有天时有 Donald Trump， 有地利香港有幸做棋，肯定要做到最好，否则时不如我想做棋都冇人后。Andy Trump 因为中共系香港有利益，如果成为中国嘅一个市，中共人就 PK。 系咁都系，但你唔担心得咁多咯，即系而家。即系你究竟系饮砒霜止渴啦，抑或系即系你直头系可以斗长命，等中共几时扑街咧？咁我觉得好多香港人都心中有数噶，因为不自由无宁死咧。虽然以前成日挂喺把口度，觉得个现实同自己距离好远啊，即系未有耐啦，香港都仲有几十年。咁但系喺呢几年咧，瞬间香港已经崩坏到咧，即系个威胁越嚟越近嘅时候咧。我谂好多人可能未沉淀，但系佢哋嗰个自然反应咧，就系好似今日咁咯。上街嘅人或者唔妥政府嘅人，一定系多过撑警同埋好赞紧政府嘅人咯。即系所以佢哋要真系要搞清楚啊！佢哋成日都话沉默嘅大多数，真系唔该你收皮啦。嗰啲荷兰叻嗰啲都系咁讲嘅，佢以为真系好多人中意好似佢咁样生活嘅。喂，咁咧系就系呢位啊谁主浮沉咧？你 exactly 咧，即系我都知道你代表赞同，但我唔知道你赞同啲乜咯。咁所以又要提一提大家啦，即系假若即系想表达自己想讲乜嘅，就请你成句咁讲啦。譬如好似 Ultraman 咁样，佢好完整咁样，共产党之下嘅中国嘅自由等于乜乜乜啦，即系佢完全系佢发表咗一个大家都明嘅嘢。咁 exactly 咧，我明呢个字点解，但系我唔知道你讲紧咩方面咯。咁所以唔好嘥你嘅精力，同埋唔好嘥你自己想表达嘅嘢啦。咁啊，成句讲啦，请你。喂，咁系啦，咁啊，而家讲到几耐啊？但系今日唔知点解开始嘅时候咧，会无端端断咗线，真系唔系好明。咁啊，另外咧，我就想讲下今日其中有位市民咧，佢覺得自己好似港豬咁啦，咩都唔理啦，即係中意和平，中意理性，中意香港好高效，中意香港乾淨咁樣嗰啲人咧，佢就係因為元朗嗰單嘢咧，大家歷歷在目啦，見到啲人啲白衫嗰啲人咧，即係嗰啲男仔鄉下佬就走去無差別咁樣打啲無辜嘅乘客。即係其實我都有兩個朋友咧被牽連喺呢單嘢度嘅，其中一個咧就嚇到花紅失色啦，但係佢都仲拍到片喺車廂裏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咧發生完之後咧，第二日路過就俾人點咗相，咁咧就跟住咧就俾人搜屋。咁佢兩個都係嚟自同一間公司嘅同事嚟嘅，即係咁唔好彩就係住喺元朗。咁咧就原來有好多人咧，即係包括嗰位朋友咧，都係因為嗰單事情咧就睇清楚個政府係幾咁無能，同埋幾咁猛然覺得佢哋官商鄉黑呢個講法咧，原來係真係的確存在，同埋真係影響到身邊嘅朋友，甚至乎當你有實體嘅朋友係置身其中嘅時候咧，根本你冇可能會仲容忍到個政府咁樣施政嘅，尤其是一向信賴嘅警察。竟然会做得出啲咁嘅嘢嘅，即係你唔驚就假㗎，真係。即係我哋呢啲呢不嬲都係刁民嚟㗎嘛，即係一 一早十多廿年前已經開始監察政府啊，或者成日都四方西咁樣做乜都要講兩句啊，喺啲朋友面前又冷咧，即係人哋讚緊政府嘅時候咧又潑下冷水啊，因為我哋呢啲人係好討厭嘅，即係甚至乎俾大部分我嘅舊朋友咧都覺得好激進啦、啊、好偏激啦、啊、粉世窒俗啦，即係呢三樣嘢咧，即係都扣咗上我嘅帽子度多年噶啦。咁但系近来见翻佢哋咧，咁啊佢哋都异口同声，都觉得啊，其实你都先系正常嘅，佢哋先系唔正常。有啲人会咁讲，原因就系之前咩都唔理，票都唔投，你今时今日害咗你个仔咯。我尤其是识啲朋友生个仔嗰啲咧，就最后悔嘅。即系所以而家我成日都赎罪嘅。即系如果话要查嗰啲物资喺边度嚟咧，可能俾佢查出好多人都唔定，因为好多普通嘅市民咧都会。支持示威者嘅物资。咁唔通我督灰咩，梗係唔会啦。即係讲好多朋友都係曾经出个钱去支持学运嘅。咁并唔係一个集团，并唔係一个外国势力。佢只不过是普通市民。咁所以梁振英呢都戇鳩鳩咁样呢，仲係真係话要开独立调查委员会呢，就查下嗰啲示威嘅人士啲资金点样嚟喎。咪喺汇丰银行度嚟㗎囉，喺边度嚟啫，戇鳩㗎真係。哦 ，OK。 陈地主喺度探长，示威控制讨厌嗰啲所谓沉默大多数，佢哋凭乜嘢话自己系大多数？陈 Jeff 探长，你嗰两位住元朗朋友反应都好迟钝。Andy Chum， 我代拉咗啲讲，如果中国大陆被中华民国，我哋先承认系中国人。 哦 ，OK， 中华民国，但最惨而家连台湾人咧，有好多人都唔承认自己系中国人啊。我想个基础都是同我一样啦，因为共产党当你在国际层面已经垄断了共产党就是中国的时候，咁我不是中国人是很正常的，因为我真的实质上是实体上是没有同共产党有任何连结和重叠，无论时间、物质、地理都是，甚至乎香港当时是清朝签俾英国的嘛，咁同共产党有乜关系啫？国民党都尚有关系，因为国民党推翻清朝的嘛。咁啊，共产党是霸咗中国啫嘛，只不过系咁，即系装闲都唔分众，问人读过有冇读过历史，我觉得真系笑料啊！真系事实上。Jeff 点解话嗰两个元朗嘅朋友反应都好迟钝呢？喂啊，陈地主咁晏先入嚟，头先去完湾仔啊？ 陈 Jeff 台湾新生代好多系天然台独。 系啊，冇错啊，尤其是后生嗰啲咧，即系同老豆老母反晒面嗰啲咧，原因就系、是，即系其实我谂越后生嘅人越有呢个感觉啦，即系好衰相噶嘛，大佬俾人觉得自己系大陆人系咪先？即系虽然我。即系唔系想 hurt 啲喺大陆住嘅人啊，因为大陆嗰啲喺大陆住嘅人真系我好同情佢哋不幸啊，因为佢个世界一出世就喺呢度咧。咁但系当有另外一啲选择，好彩少少喺台湾出世、香港出世，有比较之下咧，有冇人会真系中意大陆啊？你问一下，即系你自己讲冇用噶，你自己中国人都唔中意喺中国啦，你个主席。嘅下一代都喺美國攞綠卡啦，嗰啲明星都喺新加坡啊，攞護照啊，喺美國生仔啦，甚至乎上次嗰個玲玲，我見到有位朋友撚化去撚到金噶，後來咧我哋走曬之後咧，佢嘅談話內容我見到咧，佢唔知話話中國人咧喺美國度生細路仔咧好方便啊，讀書教育又好啲，佢自己咁講啊，但之前又同我撐到行嘅，即係玲玲啊嗰位。咁啊，所以即系如果你觉得自己系中国人好自豪嘅话咧，即系唔该你面对下呢啲事实先啦。 Eddie， 而家好多台湾人主动承认共产党的中国。Andy Chum， 系啊，最惨系台湾嗰班唔争气啊。 系啊，冇错啊，嗰啲简直系自甘堕落添啦。 陈地主，我刚刚用游戏讲到，你利用而家中共执政者嘅思维，仲停留喺五十年前。 系。咁同埋嗰台灣人係認同 认共产党是中国的那些呢，又记得利益者啦，又或者自己想在那里搵食啦，即是什么都是食粪屙那些人呢，就容易一点是这样的。因为我认识的台湾人不是多，但全部都是后生的，还有大学学历的。他们会政治表态的一半啦，咁但以我所知，佢哋全部都系偏绿嘅，因为我啲朋友系台南嗰边嘅多嘅。 Professional SH Pastor 马美士工作，留美士生活。HKJM now working as interpreter at Greece Asylum Services Center in Athens. See if you guys having anything want to know. 第五，佢哋唔会相信今次嘅运动真系冇大台。 佢哋唔信佢哋嘅事啊，咁但系大台其实。即是大台转化了另外一种东西，是集体意志来的嘛，大台就是。啊，香港仔你讲那段英文呢，我仲消化。哦 ,ok。咦，是你是不是在就是在希腊那位什么 Greece Asylum Service, 即是精神病院啊，雅典啊。喂，好啊。如果你有啲咩喂，其实譬如讲紧希腊嗰边个情况，因为我都见到啲新闻咧，希腊都有好多示威嘅。咁其实我觉得规模同香港差唔多咧，系咪真嘅咧？即系睇啲片有少少出入咧，同埋警察有冇香港呢样暴力或者暴力过咧？不如你讲下，话俾大家听希腊嗰个情况啦。 第五，他们不会相信今次的运动真的没有大台。李德令大陆运 DC 看来香水也金山有什么作用？ X6X 法轮功荔枝角街头遇袭单影，我在案发现场看到整个过程。两个黑色紧身衣人在无停系十字路口的七人车跳出来打一个女人，不够十秒就跳翻上车走人。我闯过去看看什么事，一地血，忽然后面有个六尺高佬打扮是九十年代石金款去慰问遇袭者，很明显是做包底。Matt Roy 我妈大陆人，真心问我为什么全世界都针对大陆被洗脑，真心惨，庆幸我可以在香港出世土生土长。 哦 ,ok。啊，他会这样问呢，即是他都意识到是事实来的。那你怎样回答他呢？那我跟大家分享你怎样回答你妈妈呢。那Eling Low 就说大陆找斯特林有什么作用，就是震慑，就是指锅为母，就是他令到那些人觉得代价好大，真係死得人㗎喎，俾人困住俾差佬拉咗真係会死㗎喎。而背后有你永远都查唔到个证据嘅时候，咁佢咪赢咗囉，咪令到以为咁样可以止暴制乱囉，即係个目的係咁样囉。嗱，呢个都係我嘅估计嚟嘅，我都冇证据㗎，讲到明。 Professional, SH Pastor Asylum Service, 等于难民服务。 哦 ,ok, 明白。咦，点解Asylum service 是等于难民服务呢？即是不是当难民是癫狂的病人呢？这解我不懂英文，即是这个我只知道这解唯一。那纯粹好奇一问啫。喂，那另外呢就是其实我亦都想知道呢，因为我有时啲新闻呢都跟唔晒嘅，或者记性又唔好嘅。究竟监警会呢喺六月以来至到而家成功争取或者成功做过啲咩 case 呢？或者甚至乎六月之前嘅监警会做过啲咩 case 呢？我真係想知喎。咁另外讲监警会呢，就係今日有位市民呢，就係好清晰咁样讲返林郑成日好 proud 监警会嘅可信性，哇，又去边度请个海外嘅人啦，即係你做 sales 做到咁你真係好死啦。即系人都知道你请翻嚟嗰个嗰条友系一个造假嘅专家嚟嘅，咁啊以为人哋唔知道，咁今日嗰位live 直播嗰位观众咧，即系嗰位发表发言人咧，佢又讲得好清楚，但系佢又答唔到，即系觉得好可悲嘅，即系你不停咁样用录音机咁样一路咁讲你嗰、那个嗰、那个调查委员会，即系呢个警监会有几咁劲啊，几咁独立啊。喂，但系我真系想问，究竟咁多个月嚟做过啲咩成功，可以起诉到警察，查出啲乜嘢咧？甚至乎有监警会以嚟，有几多 case 系可以真系可以令到警察可以拉到啊？朱经纬嗰啲断到正，影晒出嚟有名有姓有 number， 即系你去法庭七警嗰啲又系，即系疑点归被告，你都要坐监嘅。你谂你最大，即系几即系断正嘅呢啲，但系断唔正嗰啲靠监警会。 成功过未咧？我想知道，我真系未听过咯，真系孤陋寡闻。咁啊，另外最尾咧嗰个今日嗰个倾偈会，最尾有个肥仔就系教训阿林郑咧。教訓是什麼呢？就是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忘記了，因為很大發人心，我寫下了，我又是寫一半不寫一半，因為這裡不夠位了已經。那他那個肥仔教訓他什麼呢？我忘記了，就是教訓他就是那個獨立委員會的重要性，就是還有他現在所謂那個獨立委員會呢，沒有代表性和沒有法例，即是沒有約束力的，那你不停地經常這樣說呢，佢就係問佢個佢理由咧，就係要嗰啲支持佢嘅人鸚鵡學舌咁樣講翻一次出嚟，就好似帶到人哋 challenge 佢嘅人咁樣。即係而家學埋大陸政府嗰啲嘢，大陸政府嗰啲嘢又係次次嗰啲發言人咧，迎春華咩迎春華春瑩啊，嗰咩耿爽啊，啲爽唔爽啊？喂，耿爽啦、啊，喂，嗰啲咧就走出嚟噏一啲好勁嘅黨八股嘅話啦，即係。阿媽係女人，講嚟講去，即係你好難知道咧，究竟共產黨咧嗰、那個喉舌咧，或者共產黨背後咧有幾嬲嘅？佢少少嘢咧，都係用啲最狠嘅言辭嚟譴責，即係例如嗰啲干涉別國內政啊咁嗰類咧，又話不得人心啊，又話粉身碎骨啊咁樣嗰啲咧，即係成日用啲好撚勁嘅，即係跌落地都要擺個 pose 嗰啲嗰種形勢去講一啲。发言嘅。咁当你件事情去到两级半啊，你又系用呢个动作着地，去到八级你用呢个动作着地，去到十级你仲有啲咩形容词更加劲嘅呢？啊，发觉系冇㗎喎。咁所以呢，我諗香港人呢当初都会吓到下嘅，即係有好多浅蓝嗰啲呢就听到啊中国嗰个发言人讲啲嘢好嬲喎，好愤怒喎。一定要以眼还眼啊，或者一定会用最大嘅力量去反抗咁样，成日都讲埋啲冷静嘅嘢，即係今时今日话晒牙囉。咁所以即係有时睇嗰啲大陆嗰啲发言人呢都有一种享受嚟㗎，因为即係你嗰种即係你笑一个人或者笑一啲事件呢，即係能够用个丹田嚟笑而个表情係冇乜变化嗰种笑法呢，我唔知道大家諗唔諗到。即系我睇亲大陆嗰啲国家发言人讲嘢，我都即系嗰啲笑法嘅。即系我觉得只有系呢啲角色先能够令到我有呢种咁自如嘅笑法嘅。 HKJ 唔系精神病院，系希腊难民公署、 okay. 为中国去希腊寻求庇护嘅人提供传译服务。陈、 okay, 地主，你觉得四年内美国会唔会出兵捻中共？陈地主对美国句好捻正，佢系警二代，话唔独立调查会。前节系咪你都认同咗法不正？连朱经纬而家肯定春台都撞爆啦。 其实朱经纬应该咧，即系出到嚟咧就应该去转态啦。应该企喺黄丝嗰边啦，应该，因为屌你真系俾人玩到谢，你呢啲就叫做即系如即系喺市民嘅角度咧，你咁样就拗人条颈，就梗系错啦，系咪？咁但系你嘅师弟师妹咧，即系扑街到踢人春袋，你谂下拗人条颈同踢人春袋，揸爆人哋个春袋咁样呢啲，又或者淋啲胡椒落人哋嗰、那个，唔系淋系射啊！落人哋嗰个爆头嘅伤口度，呢啲都做得出嘅。而佢又好似冇刑责，又唔使 number 嘅时候，佢又真系、那个春袋系谷爆嘅，系冇外力嘅，即系 without hands 而爆咗嘅。呢啲真系激到。咁啊，仲有就系系啦，嗰、那个肥仔好笑啊，系你心水清啊，我就唔记得咗啦，已经。就是说即是重复一次真的要回味的。就是说什么先，但是不知道弹了哪边。就是说呢警二代他代表老豆问的话独立调查会，你是前设了你认同警察都是犯错了，不是买这样，因为他好笑他代表，即是我觉得 這個真是民主成分非常高的家庭來的，即是個仔都原諒老豆，都會幫他老豆問林鄭一個問題，咁啊分金同味，咁我覺得非常高度讚賞呢位肥仔啦。即係呢啲家庭係可以修復到嘅，咁磨合係咪？ Ching Chong 喜极而泣的表情，但你嘴皮笑肉不笑。HKJ 其实以现在香港的政治环境，香港人已经有足够条件去欧盟国家寻求庇护及申领难民身份，反而问大部分中国人不想回中国的原因，来来去去都是经济理由，是不会获批的。Look at 警察乱来做，其实不是新闻，殖民时回归前几经有前科，不过都冇敢明目张胆，都会有啲顾忌。回归咗就好似越做越大胆，雨伞是一个转捩点，反送中就更加离谱。721元朗831太子更加明目张胆，肉酸到令人发指。我相信既行紧中共各套公安管治，但未纯熟，谁主浮沉，就算中美开战，都是越战同南北韩战争模式在第三个地方开始。 是啊，这样我真的不敢加意见，因为我就对军事呢就真的不熟啊，所以刚才有人问我都答不到他，即是说 Donald, 问了 Donald Trump个政府啊，会唔会开大陆波？咁我相信今时今日都唔使真开波噶啦。即系如果你开嘅波咧，边有得打？老实讲，因为美国啲科技同中国真系差一大轮，同埋个即系唔系话即系除咗科技，未必一定赢，因为中国嘅历史人海战术咧，而家已经打紧仗噶啦，其实。不停咁渗入人哋别国嗰度干扰啦，其实美国点样打佢咧，即系未必系会用枪炮打佢，因为嘥钱啊。原因就系你一用枪炮咧就冇得打，同埋会输嗰、那个，即系你强弱太悬殊嘅时候咧，你就会即系个声誉都会受损嘅。咁同埋大陆系唔值得俾机会佢攞一个战争嘅经验咯。因为中国最弱嘅系咩咧？就系冇战争经验啊嘛。佢对上一次打嘅就系越战咯。最好笑唔知点解咧？大陆人咧认为咧越战系叫情越战嘅。啊，你真系一个人都冇死到咩？你中国系咪？点解叫情越战咧？即系觉得人哋细国你就系要惩罚人哋咁样嚟咁样打仗。你真系谂下佢嗰个心态系谂紧啲咩咧？究竟中国人？ VRE,VHRG, 六月以来我同太太及刚大学毕业出来做嘢，女儿都喺一直支持反送中嘅和理非及支持企喺前抗争者方面。但相信身边好多人都出现同一种矛盾心态，就系唔想自己个女走得太前。呢种心态可能觉得好自私，但真系存在。但你主要经济战已经打紧。 是啊，咁所以而家已经系战争状态㗎啦。咁所以嗰啲咁嘅香港嘅人权法嗰啲都系其中一个战场嚟啊，等于系咁。但系问题就系、香港好多人都心急咧，就觉得快啲打爆佢啦，快啲制裁佢啦，咁样咯。即系呢个甚至乎一厢情愿觉得佢点样会制裁中国咯。咁但系其实某程度 Donald Trump 佢个倾向都系嚟修补翻之前共和党唔系民主党。对中共嗰个软弱嘅，即系呢个我都一路都系觉得系咁嘅，因为大爱包容咧，都睇下你包容啲乜啦。你大爱都系大爱一啲弱势或者一啲善良嘅国家，你冇理由包容一啲魔鬼噶嘛。咁所以美国就系一个咁得意嘅国家嚟噶啦，即系佢哋嗰个政党更替咧，就不停咁黑白念、黑白念咁样，不停咁样更替。咁咧到今期 Donald Trump， 我谂佢都几难输嘅，因为未搞掂。佢面前最大嘅敵人，又或者係唔知係咪敵人咧，可能都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相信某啲陰謀論講，其實美國背後咧，其實事實上係影子政府嘅，因為佢嗰個政黨更替咧，有時唔係跟民意，有時係跟個成個世界的局勢嘅。因為所謂民意咧，嗰啲人民佢對個全世界嘅局勢嘅了解就並唔夠一啲專業觀察全世界嘅。嘅政局嘅專家噶嘛，咁所以美國背後操縱邊個黨會上場，邊個黨邊個傾向會上場咧，都係一個韻律嘅，即係以我觀察咗咁多年嚟講，因為戈爾嗰單最穿崩嘅，因為戈爾嘅票明明好高嘅， 但点解唔知点解都输咗总统？你话咩选举人票咁嗰啲，同埋佢自己又唔去查票嘅，即系好鬼嘅。其实美国都喺呢方面。 趁地主，如果军事打一定在特朗普在当选后任期内，因为再无选举拖手拖脚，站住庐山战役死好多人，系成个连成个连咁冲上去就死干净。Andy Trump 大陆海军战舰入油只可以维持几日，捞陈地主 message retracted。DT 心里越自卑的行为就越自大。女揭露美有实战经验，老共冇啦，吹就无敌，打就我相信连打台湾都唔掂。陈地主近排美军同英军开始多咗好多行动。 哦，系啊。你有睇到卫星系咪 ？Andy Trump 美国 Trump 应该为自己利益，阴谋论讲法，你讲得好。 哎、我唔知道我讲得好唔好啊，即系我都用呢、這个呢、這个，即系我听闻过嘅嘢，同埋即系每逢听一啲阴谋论节目咧，即系我听佢哋听到眉飞色舞嘅，真系，即系因为我觉得全部嗰几个阴谋论节目咧，都系睇某几本书，睇某几个专家嘅著作，跟住重复一次出嚟。甚至乎成日都有人话呢，即云海嘅时代已经系啦，就系话呢揭露呢秘密喺公开讲咗呢，我又驚俾人暗杀啦咁样，即系唔知道当自己系边个啦。第一就系、是、同埋第二就系、是、所有呢，即系嗰啲人无端端死，即系人始终有一死，尤其是美国好多人死嘅，因为美国啲人呢唔知道，因为长期食埋嗰啲怪嘅食物呢，就令到佢哋呢唔系呢样敏感又嗰样敏感呢，随时猝死呢，真系好普遍嘅。咁但系所有嗰啲人无端猝死咧，就赖咗，因为因为我出书爆过一啲嘢啊，咁样，即系好有色彩嘅，即系达文西密码咁样作法嘅。咁但系咧，嗰啲阴谋论嘅朋友咧，即系好鬼信嗰啲咧，尤其是嗰啲暗网嗰啲咧，就讲到真嘅一样咧。咁我都中意听嘅，咁但系听完你都尽你嘅能力去分析一下，佢系咪咁样讲，系咪又离谱咧？系咪究竟有啲人唔合情理咧？咁样。即系我都系靠咁样用直觉同埋用手头嘅资料去分析咯。咁唔知点解好精彩嘅，总之，但系而家咧最中意听阴谋背后嗰类节目嘅人，竟然系蓝丝哦。因为有一次唔知点解撞咗入星汇网咧，哇！全部搭爹嗰啲都系警察嚟，打爆啲仆街啦咁，即系全部都系呢啲同声同气嘅。咁如果即系用一个即系洁癖嘅角度咧。其实你仲听阴谋论嘅嘢咧，你又真系抵你俾人 stereotype， 我觉得真系。嗱，呢个系一个洁癖嘅角度啊，因为已经俾嗰啲人垄断晒啦，又已经，同埋嗰啲阴谋论嗰啲讲嚟讲去都系嗰几个作者嘅书，咁所以就算近来有好多嘢发生咧，冇呢啲人出书嘅时候，佢哋就停晒唔讲噶咯。啲阴谋论仲系停留喺冷战啊、共济会啊、骷髅会啊。嗰啲即係仲係嗰啲陳腔濫調嘅。咁當然你對於一個完全未聽過陰謀論嘅人呢，就覺得總之美國佬又好邪惡啦咁樣。但我又唔諗下美國佬嘅邪惡都俾你知道嘅，因為人家有第四權㗎嘛。即係好少囉。我斟杯茶先，大家留下言先。咁啦，唔知点解一做亲 live 咧，个人都好肚饿嘅。一肚饿咧，就要搵啲零食。虽然咧嗱 low cup， 但系都有啲 cup 嘅。 陈地主网上有公开资讯 ，Michael H， 所以我早就叫咗加拿大王子港人要支持加拿大现在难民政策，可能好多朋友要走嚟做政治庇护。陈地主星 X 网蓝丝台，佢讲到买个头盔都要几千银，搵信王本身都系蓝丝 market 啊，连啲乜鬼王之风响长洲出出入入好古怪都讲得出，仲唔系港人港地 style？ 系咯，真系好笑，所以咧我唔敢话俾人听咧，我真系会听呢啲节目啊。 同埋我哋讲咧喺示威场面见到鬼佬咧，就唔必定系 CIA 嘅，即系同一啲睇三世书嘅人一样咧，前世咧唔系做官就做妓女，唔系做妓女就做屠夫，唔系做屠夫就做刽子手，唔系做刽子手咧就系做又仲有咩角色啊？好似听嚟听去都系呢啲比较精奇嘅角色嘅，完全我未听过三世书有人系做小二啊，未听过三世书系有人做捕鱼啊，同埋系酒楼伙计嘅，即系就系呢种嘅文化咧，就令到嗰啲咁嘅大陆婆咧，啲淡仔嗰啲 friend 咧，就一见到啲相咧，有个鬼佬喺度，就系、是、CIA 一样。 Chuck 竟系死人林郑哥 P K 说一国两制香港无自治。Michael Mac 迟到报道，探长好。 系咯，我头先都讲咗啊，呢单嘢。咁明明讲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都高度自治，咩叫冇自治啫？都戆鸠啊！所以真系几解围噶。如果头先冇时间听嗰个 live。嗰啲公開嘅實情叫咩啊？呢個叫做社區對話嘅話咧，即係值得聽翻。即係大家都起碼有嗰班咁嘅講者咁有水平啦，就人人都可以公開出去同啲唔同政見或者屋企人，即係俾學習下佢哋嗰個表達嗰樣嘢嗰個 point。同埋我覺得佢哋啲 EQ 好高啦，佢到最尾想爆泄，但係都 keep 得到個情緒，我覺得非常好囉。可能全港觀眾都睇住佢嘅時候，佢有少少收斂啦。如果唔係，我諗又係變咗城市論壇咁樣嘅，真係分鐘。下次 Michael Mac 遲到報道，探長好，原來長陰謀背後仲有人聽， 有啦大把。 呢啲一般師奶真係好想快啲打爆中國，都係因為一個理由，唔想再有太多人犧牲陳地主，無論真自殺或被自殺，沒實對先冷處理。唔系炒车炒到连事实都变假新闻、H K J 全部鬼佬都系 C I A 好弱智，韦信王三世孙唔会话你上世捉鱼，但会话你上世系条鱼俾人捉咗。Chuck King 艺我都系迟到入嚟。 系啊，哦，都有人话你系条鱼，原来我真系未听过。咁啊，仲有，即系下次咧，如果见到。有个跛脚嘅鬼佬，或者有个坐轮椅嘅鬼佬咧，你问嗰个师奶，喂呢、这个都系 CIA 人唔通？咁佢又同你讲咧，你有冇睇过无敌铁探长啊？跛都做到探长啦，咁样即系嗰啲啦。Andy Chum 读唔到你嘅留言单先。Andy Chum 嘅阴谋背后嘅 Castell。嘅資料都幾好，如果冇佢，我一定唔聽。嗱，我覺得個 Christel 咧就真係戇鳩笨柒嘅，即係明明佢一個正正常常嘅人咧，即係都坐喺隔離嗰度陪佢一齊癲嘅，即係我都唔明嘅，即係呢啲人好廢嘅，讀幾多書，有幾多資料都冇用啊，我覺得。 拜列五探长要聚精会神解答我哋嘅问题，拜列五梗系要补充一下能量啦。 Oh. And two mix this CIA object 啦，好系数好似甄子丹， 好似甄子丹，又 CIA。 你讲开星回网，我以前都有听，但越听越唔对路。我有好多朋友系死忠，同佢哋讨论，就俾佢哋测我唔识蟹，冇言 咩？俾佢哋测你唔识蟹啊？唔知讲乜，即系都有意思，我明嘅。其实咧，我今日咧预备咗想讲嘅都讲晒噶，咁啊，而家磨紧烂只嘅啫。咁啊，食埋嚿嘢，你留多啲言啦。我食嘢，你讲嘢好冇？咁跟住啊，我再复翻你好冇？我想知咧，究竟呢啲咁嘅社区对话咧， 会有几多次咧？有冇讲明啊？或者佢所有嘅回复同埋实质嘅行动咧，有冇具体讲过系啲乜咧？同我听漏咗定有冇讲过咧？哇！今日都有三百几人啊，但系竟然冇恐怖袭击喎，都几奇啊！ 张班长啲垃圾社区对话，林郑出来又说废话，但你最好啦，我都瞓啦，晚安各位。Andy Trump 我都明 ，Cash Chill 佢应该太夜，又太大爱想改变蓝司机谂法。陈地主哥哥叫佢林女士，应该叫佢郑女士或林太先啱。 尹 上翁唔会再有啦，你睇下直播，班黑警开紧工了。 嗯，开紧工嚟嘅。喂，大家唔知道知唔知道我？头先晏昼出嗰两张图咧，系咩意思啊？可能大家真系冇睇到《Mass Attack》嗰套戏啊！我觉得真系好贴切噶，真系。有冇人知道有冇睇呢套戏啊？即系一场戏就代表咗今日嗰个社区对话啦。即系如果你讲紧而家又打紧人嘅话， 明日长皮鸭今晚啲人思路好清晰，都有水准，但左交咗啲咯，可能出镜都会斯文啲啦。趁地主应该重会有，不过会引人出来 like， 反面冇俾个 like 你。但系住林女士系警察协会对777嘅称呼来噶。 哦，系啊。咁你会识得警察协会嘅？ 陈地主，我好少睇西片，未睇过。哈哈 ，Michael McLean 女士，哈，让人化解无错。Chief Mark， 其实暴力系点定义？ 哦，未睇过西片唔系啩？乜人可以未睇过西片噶？林老师让人化计错咗啊？唔知啊。其实暴力系咩定义啊？暴力同武力去比较就系用武力去制服另外一方嘅行动。当一方行动已经冇威胁性，甚至乎静止嘅时候，仲加武力就是暴力咯，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HKJ， 我有个好友中大经济系毕业，响政府做到高级行政主任，一味亲中撑共，点解读咁多书都可以咁无良知，好可悲。然而绝交 winner 出， 其实真系冇得咁样直接计算嘅，读得书多就唔系代表一定系有良心嘅。咁啊，如果咁讲就惨啦，读得书少嗰啲咧就一定系流罗啦。咁所以唔应该咁谂嘅。咁啊，另外就系、是、有人讲个 Castiel 太过耶稣大爱，想改变蓝丝嘅谂法。咁我觉得唔系咯，我觉得佢好软弱，同埋惊死冇节目做咯。同埋睇住嗰条扑街又淫邪又呃女又剩，佢都可以唔出声唔反面嘅，好人有限啦，系嘛？仲话自己耶稣，佢呢啲叫唔系叫耶稣啊？呢叫教会人士啊！因为如果佢识耶稣嘅话，佢一定做唔到落去嘅，因为耶稣啊专系反呢啲人面嘅，系唔使俾面添啊，仲要。因为以我所知，佢同呢个 Castiel 做节目嘅期间咧，因为当时 即系我其实同佢冇瓜葛嘅，咁但系我啲朋友有啊嘛，咁咧佢哋有啲录音嗰阵时有，甚至乎有个叫做阴谋背后嘅 Facebook page 咧，就揭露佢啲嘢有同文定谬，佢哋根本成班夹紧呃女，即系呃虾条嘅。咁你作为一个 Castiel 喺侧边，系作为一个朋友，你见到佢做呢啲咁嘅咁核突嘅事情，你竟然可以唔出声，仲坐喺隔篱一齐做节目嘅，我真系觉得佢就系好人有限咯，简直系。 HKJ， 我有个好友中大经济系毕业，响政府做到高级行政主任，一味。 我读咗绝咗交啦呢啲，我有个旧女友绝咗交啦，因为没有成日 post 啲讲人出声，唔系讲人讲地嗰啲嘢咧。我问佢你知唔知你自己 post 紧乜，佢唔答我，咁我 unfriend 咗。 荣烈唱阴谋个主持之前同女听众有绯闻，俾人叫阴谋背后笑。 点解会停咗嘅？喂，张班长，第一次见到呢个名好似系咪？张班长。佢又唔肯读喎，咁啊张班长咧就话咩咧？啲垃圾社区对话，正常香港人啊，听听下都唔会想听啦，咁样可能啦。 Andy 唱音乐背后闹，个 Atom Object 应该得罪好多人 ，Ruby 团最好笑，有一个话佢唔会自杀，佢要去韩国玩 ，Chesnable 睇过 Mars Jack， 不过冇乜印象咯。X D Chief Mark 语言暴力，陈地主打死蜜果 ，D 咪叫暴力咯，打人果 ，D 唔算噶，以黑警定义 ，Samantha Chili 睇过 ，We are your friends， We come for peace， 跟住开死光枪队伍，十月一日估计会有啲咩情况 ，Patrick Tom Jack Nicholson Sears President。And also Glenn Close, Michael McLam 女士等於 Mrs. Lam, nothing wrong, hey, so 希望聽完要做菜 人。哦、Mrs. Lam 都是林女士啊，咁樣嘅人。咁啊，中文就唔係咁噶嘛。林女士就因為冇結婚，或者你當佢老公冇到，佢又係姓林嘅，先叫林女士啊嘛。咁佢叫做鄭女士，林太咁樣咯。我都認為係咁。實情係咪咁嘅定義，我真係唔知啊。費事認死認屁。Samantha 话睇过但系唔记得咗啊，啊系系，你话你记得，就系、是、话一路咧话我友善咁，好和平噶，咁样同你哋有亲善嘅接触噶，点知换句话就开死光枪怼冧晒啲人啦，即系同今日嘅林郑出嚟话同人对话系好慈祥嘅一个表情，但系咧黑警系继续打咁样咯。十月一号啊，估有啲咩情况啊？都系咁打嚟打去嘅啫，我谂唔会有解放军嘅应该。咁但系之后方丈又好小气嘅，就一定会报复嘅，我知佢。但我谂就唔会喺当日度有啲咩。我谂警察都因为好惊佢哋嘅爷咧，就会四架水炮车出晒啊，又甚至乎啲水马用尽晒啊，咁样都系保护住西环咯。因为我想又相信又唔会有人专登针对西环嘅，有都系佢哋自己人嘅啫。 Patrick Tony Jack Nicholson Sears President and also Glenn Close Michael McLam 女士等于 Mrs. Lam nothing wrong hey so 呢个系咩意思啊 ？Patrick 你话，我哋讲紧嗰套戏系冇错冇错，我都唔噏唔出嗰啲角色系咩名字。哦，即系就算叫林女士 nothing wrong。OK， 咁啊，长知识。 维素希望听完要做才有用，脑血衣管够变仲好病症，未爆镬住。Chief Mark， 我哈哈。荣烈昌叫林女士系串之前个警察员初协会，出信叫林郑做林女士。Chief Mark 有道理。Andy from Cast Chill 嘅。 你讲咩有道理啊？Chief 咧，你又系即係有時未必估到你，我哈哈或者有道理係講緊邊樣嘢，即係又要重複，不恥就要講多次咧，即係望大家即係體諒啦。即係我奉勸各位咧留言嘅時候咧，請你留全句。原因咧就係、是、雖然你個感覺咧好似同我傾緊偈咁，事實上都係傾緊偈，但係中間咧有成50秒 delay 嘅，頭先發現。咁50秒之後咧，我50秒之前講過啲咩咧？而你个即时反应就哈哈哈，同埋有道理嘅，其实我真系唔知道你讲乜咯，对唔住。咁啊，亦都嘥咗你一番心意去回复咯，即系有诚意噶嘛，回复系咪？咁为咗唔好嘥你嘅心机同埋诚意咧，希望咧你唔好 一句留言就答我，就真係唔知你講乜嘅，即係希望大家就適應下呢個玩法啦。即係我都好想 live real time 咁樣傾偈嘅，但係事實上係唔得囉。 Chief Mark， 我哈哈，荣尼昌叫林女士系串之前个警察员初协会出信叫林郑做林女士。Chief Mark 有道理 ，Andy from Cast Chill 嘢 ，L 呃虾条，可能荣尼昌音无一早无听了 ，Teddy Wong 音无听咗两集唔对路无听了，抢坏唱香港啲教会本身都好谂多人战欺亲丑事发生， okay. 所以教徒本身都好谂多其身不正， 群 雄训了 ，B B Andy， 嗯 ，Good night， 探长，荣尼昌十一出金波炮，哈哈。 音波炮是喎、哦，买咗未用过，蚀着噶，可能是喎、哦，真系。去到 Ruby Poon， 佢又唔肯读你啊，咁我嚟啦。 我真系希望佢呢啲社区对话只系第一次，最好系最后一次。劳民伤财，而家直播都好似仲系俾人围住，出唔到嚟，唔知系咪空城计已经走咗？ 走咗啦，梗系。 尹信宏林牌或者林夫人，但郑女士先啱。陈地主义根号早两日已到印度海，船上加咗好多新技反侦察装置。 Oh, okay. Frank 小边个系阴谋 ？Andy 唱过梁博信佛，但支持黑警暴力，呢、這个真系好。P K 嘅人完全无良知，信佛和搞笑。摆呢五阵 咩梁博咩嗰个梁博信啊？唔知系边个嚟嘅？我见到嗱呢个信佛支持黑警咧，有乜咁奇啊？信佛个定义都好阔噶嘛。因为我觉得呢点解我哋或者我啦即係唔敢包埋你哋。即係我点解觉得嗰啲成日口声声或者信耶稣啊信佛啊嗰啲係好有可疑呢，原因就係呢好多人信一样嘢呢佢係有机心咁样信，即係想攞一啲着数，就算攞一啲平安或者攞啲即係生意好啲或者攞啲人缘好啲，即係都係有个动机呢，即係贪一啲嘢先至信一个教。咁當然好多人都覺得都唔係錯嘅，人係咁㗎嘛。咁但係可唔可以崇高些少呢，即係諗下犧牲先至，即係能夠犧牲去改變個世界，用呢個出發得唔得呢，好似耶穌咁樣。咁但係偏偏呢好多人呢信佛嘅都係咁㗎，即係都希望來生點點點，所以今世要點點點，即係充滿他律嘅色彩嘅。咁人除咗天生係要他律先做好人之外，仲有自律噶嘛？你仲可以系出自自己嘅慈悲心去做一啲好事噶嘛？唔系一定有个动机、有个理由先至走去信教啊，或者行善噶嘛？系咪？咁所以咧，我成日都系秒嗰啲成日把口话自己信乜信物嗰啲咧，但系背后咧我见得太多啦。虽然唔系全部，但真系可以话九成嘅人信教背后都系有一个好大嘅理由啦，例如失恋啦，例如事业唔好啦，都係因为想教会有多啲生意呀，譬如买保险呀，咁失恋就更加明显啦，咁教会有多靓仔靓女呀咁样。咁即係我就唔敢咁讲鄙视，即係只不过人就真係的确好可悲嘅呢方面。 Andy Chum 梁博士 ,Andy Chum 信佛。 咩 my bad 啊，唔明你讲乜喎。阿 Keith 到而家都仲係咁喎。可能有好多未读喎、啊。梁博信佛啊，系啊，头先讲到咧 ，Andy Chum 话梁博啊，读埋出嚟啦。 个梁博信佛，但支持黑警暴力，呢、這个真系好。P K 嘅人完全无良知，信佛和搞笑。 其实我喺呢、這个因为我以前系食素嘅，即系我就唔系全食素，唔食哺乳类啫，其他都食嘅，鸡都食嘅，鱼都食嘅。咁我就上咗一个素食青年嘅 group 啦，入咗。咁即係最主要呢都係睇下有咩 suggestion 去边度食嘢呀，又或者唔食呢个可以搵咩取替呀，咁样都係好投机性嘅，即係好功能性嘅。咁但近来即係我冇 leave group， 因为我已经冇食斋。咁於是乎呢我见到里面成日都闹交嘅呢排。就是、有啲呢满口仁义道德呀、啊、讲佛偈呀嗰啲呢都係撑警嘅。咁有當然嗰度多數嘅人都係即係都係反政府啦、反共啦嘅人嚟㗎嘛。通常後生仔有一腔熱血都係好正常，都係咁嘅。咁但係嗰啲人都死撐嘅，即係但係完全冇 point 啦，當然。咁但係我哋就活喺一個咁嘅世界裏面呢，喺個 keyboard 度好兇狠，雙方都係。咁但係真人見到可能好友善都唔定。 拜你五丈二梅多图九倍，负心多为读书人。 嗱，你又唔千祈唔好俾呢啲咁嘅好押韵嘅诗词咧，或者成语咧，就觉得一定系咁啊。因为佢一个判断嘅，佢认为咧仗义咧就每多，即系话会多过读书人嘅仗义嘅。咁我就觉得唔可以咁样量化嘅，即系觉得都系睇本身嗰个人有冇同理心嘅啫。咁所以咧，即系我成日都觉得文字俾我哋沟通咧，就唔应该用文字嚟思考嘅。即系呢个就系我嘅经验啦。点为之唔用文字嚟思考呢？因为文字咧，往往咧写嗰个字嗰个都系出者有心，就会影响埋你嗰个独立思考嘅。咁当你哇满口都系一啲人哋 quote 人哋嘅 terms 或者 quote 人哋讲过嗰句嘢，譬如李嘉诚讲过乜乜就当咗系座右铭啊。我觉得大家千祈唔好做呢样嘢咯，即系你就系你，成功唔可以重复，悲剧未必都可以重复。咁所以字係俾你要嚟思考囉，唔係俾你要嚟 quote 返人哋讲多一鑊出嚟囉。即係 even 你好认同佢讲嘅嘢，但每个 situation 都唔同，每次个铺嘢都唔同，你點可以每次都用返你既定有嗰樣嘢嚟 up 返一次出嚟呢？咁樣 其实我老公都是蓝丝，被我闹到变黄丝。我给他看 TVB， 见到 TVB 新闻就熄机，只准看直播。If you read 刚才你介绍的韩剧叫什么名字、Keith Mark Me Bad， Andy Chum 梁博士， Andy Chum 信佛机梁博士， Andy Chum 完全无良知，好能 PK 的人，陈地主。 OK， 那就不要介绍就熄了。咁啊，另外就係Eva Liu 问我咩名剧名系乜，咁我就喺 Netflix 嗰度嘅。因为呢就嗰、那个嗰、那个 account 系唔系我嘅，系阿监制嘅。咁监制 account 呢就设定咗做英文啦。咁所以呢我就知道嗰套嘅英文呢就系 Designated Survivor。咁中文我估系唔知咩幸存者啩。咁我要睇字幕嘅，咁字幕成日都有呢个幸存者呢个名字，我諗 Survivor 即系生存者啦。Designated 是点解呢？即係 Designated 点解我都唔知喎。咁呢就係、是、即係总之嗰套剧係呢个名啦。咁应该係上架冇耐嘅。 陈地主最好笑，老鼠芬被申请死后捐器官，为 咩？ 探长，我觉得林郑狗贼好似等死，佢自己而家都唔知点做好，冇晒方向。如果继续打又搞唔掂，如果有独立调查委员会，自己又赖嘢，真系等死。搵信旺素食杂面，探长分明会挑机挑到俾人踢出 group 下。Andy Chum 你之前食素，Andy Chum 调翻食素佛人讲一套做一套。Andy Chum 蓝丝食素佛人 ，Ruby Pun 黑警要悭啲使啦。美国话唔再供应所谓攻击武器俾香港政府。Great Great。大家唔好 喂，但系美国同埋英国都唔会供应啲嘢俾佢，仲大镬啊！全部都喺大陆买啊，都系死得人嘅大佬。咁听讲套大陆套甲就好柒嘅，又重又唔硬净，又偷工减料咁样，就抵佢死啊！咁啊，但系我哋都系好痛噶，俾佢打到一样。咁啊，另外就系、是、素食青年，我冇挑过机喎。即係我都係通常都係 CD-ROM 嚟嘅啫，我反而同啲真係介紹我入素食青年 group 嗰個人，我真係成日同佢挑機啊！但係挑極咧，佢都唔反面嘅，好好脾氣嘅。但係講到啞咗唔夠人講咧，下次又重複嘅咁樣嗰啲咯。啊 ，Grey Grey。 Gregory， 大家唔好信林郑，佢想挨过十。 其实边有人信佢啊？你唔信都冇办法，都要佢都有一组啊嘛。问题系 佢想挨过十月一号再大举屠杀。过往佢经验已经话咗俾大家知，信佢一成大家实冚家产。 其实冇人信佢嘅，你啊真系唔使担心啊。即系只不过真系冇佢符咁解嘅。哦，系啊，指定嘅生存者。 Chief Mark 香港人去到分裂家庭仔女终于都爆发，我觉得是好可悲。Charlesnable 套韩剧是60天指定幸存者。Shocking 是我想如果有下一次听证会可能会筛选男 C 出来 Winnetou 指定幸存者韩版 Chief Mark 大陆 Fuck 女缺。我有个朋友信佛但叫示威者做蟑螂撑警死中，或打示威者打得不够狠要再禁止，真是不得意。 D 男 C 和奶共者死，我几流血先 流血了，真的佢咪攞真身俾你睇咯，咁都系整定嘅天意嚟啊！因为如果太平盛世咧，可能你信咗佢，俾佢呃埋啲钱咁样，即系好善心咁样，好容易呃人噶嘛，有光环噶嘛，咁啊都系好事嚟噶，可能系。 When I chose 指定幸存者本身系美版，陈地主有次唔记得去边度买嘢饮，叫佢俾饮管，佢同我讲环保唔好用饮管，之后我还他一句环保就连妆都唔好化，咁就环保啊！后面啲人都笑晒。 哦，系啊，冇错啊。咁啊，其實指定幸存者咧，即係我睇美版先嘅，但我覺得呢個韓版咧，絕對係超越美版多多聲，因為美版就好差嘅拍得。咁啊，韓版咧，因為本身嗰個國家本身係充滿政治色彩嘅關係咧，所以非常之 solid， 好鬼實正。啲 research 咧係近代嘅新聞嚟嘅添，非常好睇。咁佢叫做三星電子咧，佢改咗做羅星電子，唔知點解。即系影射啦，咁呢单新闻真系有一个超级大嘅诉讼咧，就系、是、关于嗰啲毒废料令到嗰啲工人有好多都生 cancer 咁样，呢单嘢系大新闻嚟嘅。咁啊，所以好睇咯，我觉得真系实正啊嘛啲嘢。 When I chose 指定幸存者本身系美版，陈地主有次唔记得去边度买嘢饮叫。 OK， 读咗都几好笑喎。 Frank 超全世界华人教会教徒本身都好捻多，其身不值。 嗱，其实如果我系化妆嗰个咧，我一定驳到你嘅。咁咧，如果我啊唔化妆嘅话咧，就令到好多人见到个样咧就呕咧，就食咗食物耐嘥咗，咁啊更加唔环保。咁啊，即系大家笑完咪算咯咁样。 Frank 超全世界华人教会教徒本身都好捻多，其身不正。佢入教只系扮高级中产，同亲近专业人士同信仰无关。我朋友自称耶稣大望共军入港镇压，凭佢认为隔乱，而我嘅精仔弟自称中立，但对前线示威者如杀父仇人，佢两个都靠大陆佬揾银。前若系党国精英移民经济，后者股票艇仔经济同大陆精英洗钱。 哦，你系咪海外华人嚟噶？因为海外华人真系好多呢啲人嘅，真系好不幸嘅，真系。 Andy Trump 蓝丝信佛搞 L 笑 ，If you like Netflix 找到 T K S Andy Trump 好谂多，其身不正 D 信教蓝丝 P K 特别 Chief Mark 知道 Chief Mark 听过 啊，你话都知道咧，你啊仲系不停咁样，都系咁样答噶、哦，改变唔到。 搵信王，其实香港人真系进步咗。如果以前条八婆扮晒委屈咁出嚟答下嘢，香港人系唔理内容就会散咗一半文气。而家系血海深仇。 如果你俾人扇咗咁多镬，都唔识嘅话，好死啦。 佛像呢王无同理心嘅人，就算信咩教都冇用。 系啊，冇错。喂，咁咧就我哋都两个半钟啦，时间差唔多，大家仲想吹啲乜？咁啊，即管我唔再开题啦，因为开题咧有排磨噶啦。咁讲信教啦，信宗教本身就系、是、都系讲你个人本身有冇自省能力啦。即系你冇自省能力，就净系好功能性嘅，我都够胆讲咧，呢啲系鸠信嘅呢啲人，即系完全系是非都不分，分唔到，先至会即系盲从咁样去对个宗教，咁即系等于盲从咁样撑警。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即一些人没有独立思考，不去用逻辑分析一件事的时候呢，即其实做什么都是错的，信教也是错啦，去绝育也是错啦，去捐钱也是错啦，叫鸡都叫错鸡的，这些即是因为判断错了嘛，所以即是世界不可以没有这些人的，我又相信，因为如果个个都这么理性的话，整个社会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老实说。 Chief Mark 唔系啊，你讲韩国鬼列五大陆制催泪弹，泰国试过炸断示威者手脚，明日长先睡啦。晚安探长， 好啦。 永信王最近有冇睇戏？ 有啊，你讲睇戏我真系要答下啲啊。我睇咗最后一滴史泰龙嘅，哇，好难顶。 因為佢咧打 Botox 打到成個人立像管出嚟行咁，即係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 iPhone 咧早排有個 app 咧成日都賣廣告嘅，就誒將自己個樣咧就擺落一啲戲嘅場口度，包括有史泰龍啦，有幾套戲即係有樣個樣笑住，即係驚你唔知道佢係造假咧。佢整一影一張自己笑住嘅相，擺落 Rambo 開機關槍嗰個 app， 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啊？廣告嚟嘅。咁咧，嗰個史泰龍咧真人咧就係做咗呢個角色嘅，因為佢咧即係其實係人都知道你七十幾歲噶啦，你使乜打 Botox 啫？打到冇曬表情，雖然佢平時都冇乜表情啦，但係呢啲位咧打到腫曬啊！即係個口咧，佢講嘢平時都唔係好喐噶啦。即係一個唔係好喐嘅時候，再打埋呢啲梗曬唔喐嘅話咧，就係得嗰兩片嘴唇喐下喐下咧，直頭係 key 嘴咁啊，真係好難頂。嗱呢方面咧就真係好差，但係咧我相信佢呢套係標美會咧嘅關係咧，咁嗰啲主題公園式嘅劇情咧就淋漓盡致嘅。即係咩為之主題公園咧？就因為咧，即係佢逢親 Rambo 啊嗰啲戲咧都係咧。佢都譬如 Rambo 講下越戰啦，咁越戰叢林就係佢嘅主場係咪？咁喺個主場嗰度咧，就設計好多各式各樣嘅陷阱咧，就等嗰啲主題公園嗰啲入嚟玩嗰啲人玩噶嘛。咁啊到呢一套都冇變到嘅，都係有個主場啦，都係要殺一啲咧驚死你，覺得佢值得姑息。點樣講咧？即係驚死嗰啲敵人咧。是有少少争议性啊，其实这个譬如你看成龙那些戏，那有一集咪去到船厂那个毒枭在个船厂那个高位那里的 office， 那他就在下面打啦，那那些人抹紧的船都要打的嘛，那你有少少争议的嘛，对于我那时候一个小孩来讲，我觉得喂人家在抹船你都要打的，为什么？即除非那个人即有份贩毒啦，那你又这样打他好像有点不公道啊，这样。但系咧，佢为咗免除呢个咁嘅尴尬咧，根本上佢要杀嘅人咧，全部都死有余辜嘅。咁啊，例如系不单止呃人哋啲贩卖人口啦，呃啲女仔去即系饮嗰啲咁嘅迷奸水，跟住就唔系迷奸佢，然后咧就系将佢卖去做鸡咁样。咁卖去做鸡都唔算好过分啫，佢仲要咧，即系卖去做鸡之前咧，仲要凌辱佢啦，仲要讲到把口讲明唔当佢系人啦，即系好似今日。嗰啲警察話示威者係曱甴一樣啦，咁一講到咁樣咧，即係就算俾人斬咗個頭落嚟，你都覺得唔值得姑息嘅。咁啊，套戲就係咁啦，全部都係呢啲人。咁跟住咧，佢真係大開殺戒嘅時候咧，觀眾嗰啲官能好刺激噶嘛。咁喺呢方面咧，佢完全係交足貨喎。即係如果你想睇佢打壞人咧，嗰種痛快咧，打死佢就未夠開心，仲要好 Q 痛嘅。因为整埋啲越战嘅陷阱啊，例如踩落去廿几条钉棒嗰度吉死啊，例如又跌落个陷阱度有五十几条铁枝插穿一个人啊，咁样嗰啲咧好精彩，睇到大快人心啊，真系。咁呢啲啊，完全一套唔使用脑，又唔使点样唔使点样去判断佢啱定错嘅戏啊，都几过瘾嘅。都好耐冇睇过呢啲戏啦，咁但系即系我睇嗰啲特别长定唔知咩，一嚿水都唔使，我觉得 OK 嘅咁样。咁所以就如果你真系想幻想一下嗰啲敌人就系警察嘅话，睇翻场咁嘅戏，以为纾解一下都唔错噶，真系，因为真系死有余辜啊，班人真系。 Chuck 倾系我妹妹都系南师信佛，唔系食素。我姑仔系黄师都信佛，系食全素。Chuck 倾系所以信佛分两种， 搵 信 换 下七十几岁重拍啲咁嘅戏，不过佢又好似只会拍呢啲戏。跌出嚟港币78元。 潘阳 正话已经停咗用新屋岭扣留中心，你哋信唔信呢？趁地主停用咗就唔会重有警力守住啦。 有就有，冇就冇噶啦，就唔使信唔信嘅。即系佢讲咗冇死人，咁但系你证实唔到，咁咪要估咯。但新屋岭。有冇運作嘅話，其實唔係好難知啫嘛。咁有班銀髮族都走去踩場啦，咁咪即刻知咯。咁但係係咯，信係信唔信唔信噶啦。呢啲有即係呢啲容易去判斷佢係咪真係仲存在啊嘛。 趁地主聘用咗就唔会重有警力守住啦。Frank 笑我系加华人，上述两个人一再讲一再加，其豆家值前港人九成系亲中国共匪价思维同共匪怀疑百分之一百相甚至更差。夜军梁燕成省议员李杰之就系人版， 哦系啊，仲系搵鬼。哦系啊，你讲梁诶夜军梁燕成咧，即系讲啲牧师咧，即系香港知名牧师咧，大家有冇发觉阿、林以乐好似失咗踪啊呢排？我最尾一次见到林以乐咧，就系佢喺泰国突然间有飞机飞唔到，咁就发晒脾气，咁样就屌鸠话乜战狼嗰啲假嘅，原来中国领事馆都唔招呼我咁样，咁之后又失咗踪啦，系咪变咗浮尸咧？有冇人知？咁另外咧就系咧，我个儿生咧，佢又同我讲，佢话咧佢有个牧师咧，佢牧师即系佢教会嘅牧师咧，就系苏永智啊。咁我聽到呢條撲街想冚佢兩巴，佢話唔係啊，佢已經認咗錯啦。我認咩錯啊？佢話好後悔引戰咗鼠王芬，叫大家嘅教徒投佢票，好後悔咁樣。哇！呢啲真係審時度勢嘅撲街嚟嘅，即係好明顯就係佢見到大勢唔對啦。即係正如我兩三個月前都講啦，即係好多宗教大和解，唔係宗教唔知集體簽名嘅原因就係佢好多信眾咧充滿同理心。都是走去捐奉献俾佢教会㗎嘛。喂，如果你唔转态嘅话，啲收入就大减㗎啦。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个苏永智呢，我都几肯定佢係审时度势嘅一个爷棍囉，即係见到西瓜靠大边咁样唔出嚟认埋错添。咁就算啦，既然佢咁嘅勇气，咁我唔话佢啦下次。Nana, 你又上嚟好冇？Nana， 上嚟见下街坊好冇？咦，哇哇哇，好惊啊 ！Nana 好瘦啊，但系几有力啊呢排，周围跑系咪？又识上楼梯啊呢排 ？Nana， 哎呀，我话冇力只脚，死啦只曱甴仔喎、啊，大镬！近来咧，你啱啱先讲。我走浸唔浸得死一只曱甴仔咧？你估？因为近来咧，我呢度出边啲街坊咧，即系嗰啲邻居咧，好即系嚟咗新人咧，即系好核突嘅佢哋，成日将啲食完嘅嘢咧，啲厨余咧就咁个垃圾袋就摆喺门口，就摆超过24小时，呕臭晒，等人哋嚟帮佢执。因为呢度嘅规矩咧，就要自己抌到垃圾房嘅。咁但系佢哋就等嗰啲阿婶清洁嗰啲阿婶咧，就睇唔过眼咧，就帮佢抌垃圾。咁自從嗰啲人嚟咗之後咧，我就發現有啲曱甴喺個冷巷度遊弋。咁於是乎呢只好明顯就喺出面走入嚟啊，不知所為嗰啲人。所以我都就係要搬噶啦。新屋靓仲有冇用紧？我真系唔知哦，冇跟进。 Chuck 竟系揾鬼信新屋靓聘用 Air Force One 鞋哥叫错鸡惨惨猪，令我谂起大哨朗拿度叫错人要 Ace 嚟。我头先有去医馆，见到个别 First Aid 的装备，加上包埋块面，个红十字又细，确实几似勇武。Fortune 呢换佢话高层唔用，散仔继续用。Chief Mark Mio 趁地主今日下午假呢饭，先早队去新屋靓外围行，揾上 One 又惨叫。Andy Chum 新屋靓多多少少可能有死人。Air Force One 鞋哥停用咗新屋靓扣留中心，启用新屋靓停。中心 Chief Mark 笑脸唔使用黑旋风。 Ruby Pan 突然间有个谂法，如果今晚林郑应承俾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大家今晚咪冇晒啲黑警保护区翻屋企。 Chuck 倾下用漂白水清洗地毛曱甴， 系，但啲猫舐唔到啊，扑街嘅，即系因为你用完漂白水之后咧，你好难确保可以洗翻走晒啲漂白水噶嘛。咁啲猫咧成日周围舐咧，只脚又踩完个地咧，因为我识得好多人嘅猫都系咁样，你好短命嘅。即系就成日同猫冲凉啦，又成日屋企用啲过分嘅清洁剂去清洁啦，尤其是有细路仔嗰啲咧，啲猫好快死嘅，因为细路仔即系嘅屋企咧，即系有儿童爬下爬嗰啲咧， 佢哋用好多清潔劑嚟洗地咧，咁啲貓好大鑊，今日舐到認，仲要舐喎，咁吞曬落去咪腎衰竭咯。咁所以多數貓嘅死法都係腎衰竭嘅，咁原因都係出自呢樣嘅啫。 陈地主，原来今日有个发现者是黑警，网上已起底， 短 信用在门口喷 bio kill， 可以预防曱甴入屋。有猫都用，得屋缺有蟑螂，揾差佬打啦。一笑，陈地主着粉红衫，戴黑眼扮中立，话见到黑衫戴口罩好惊。 哦，系啊，大家都知啊，你入迟咗嚟，我哋已经谈论晒呢个人啦。 Keith Mark， 你好中意猫 ？Frank Zero， 如果林郑閪婆独立调查会，你仲要惊？ 即系点啊？如果林郑咩？惊乜嘢啊？你可唔可以解释啊？喂，同埋我试过用包 Q 啦，以前因为包 Q 系冇毒噶嘛，但系贵好多噶。 趁地主拉垃圾打蟑螂，咪越打越多。 系啊，因为多垃圾啊嘛，喂，呢个真系道理嚟嘅。喂，咁啊，差唔多啦，咁啊，而家讲咗三个钟啦，已经。啊，唔系两个半钟多啲啦。咁虽然依然有328人，咁啊，多谢大家先啦。咁啊，同埋要。明謝翻嘅朋友，Super Chat 啦，就 VR2VHR 唔知走咗未咧，好早啊，阿 Winnie 啊，同埋阿 Mike Mike Ming 啦，同埋 Eva Liu， 咁啊，多謝你哋嘅光顧啦。咁啊，另外就提一提大家咧，啊，仲有一位我頭先聽到有少少 Super Chat 嘅聲，我唔知有冇幻聽先，睇下有冇先。好早噶啦都。有位朋友咧就係、是、Nancy 哦，喂 ，thank you Nancy。咁啊 ，Nancy 咧就嚟個網聚嘅。咁我見到佢近來 Facebook 改咗名，咁唔知嘅費事爆啦。咁我認得你個幅相。咁咧 ，thank you 啊 ，Nancy， 我仲有嚟嘅，多謝。喂，咁咧就係咁啊，順便就提提大家咧。如果想 Super Chat， 就好似頭先嘅朋友咁啦，就喺你個 Chat Room 嘅下面有個 Dollar Sign 就可以 Super Chat 即 Live。可以 sponsor 到9/24嘅燈油火蠟啦，即包括交租、交電費啊，同埋有時請啲嘉賓飲嘢同埋食飯嘅錢，有時搭車。咁咧就係、是、維持住呢個 live 啦，9/24啦。咁啊又要必須要指出咧，即就算冇呢、這個Super Chat 嘅收入咧，我仍然會繼續9/24嘅。咁有嘅就更加開心咁解啫。咁啊呢個係無償嘅免費節目嚟嘅，即所謂節目啦。咁另外就係左上角咧有兩個QR code， 一個咧就係 PayMe 左邊，右邊嗰個咧就係轉數快，咁下面咧就有 HSBC 匯豐銀行嘅直接可以入錢落嚟嘅 account number， 咁同埋貨海外朋友嘅 PayPal 咧都可以直接咁樣 sponsor 到9/24嘅，即係如果你覺得哇仍然。繼續得好啊，即係或者繼續又可以吹下水，有個地方開心心嘅話咧，就請你方便嘅就 sponsor 下，咁大家都開心啲，咁解啫。咁啊，讀曬留言未咧？讀曬咯，拜拜嗰啲就唔使點講。 Keith Mark 辛苦曬，願呢88探長 Frank 少調查會會變成批鬥會。 調查會會變成批鬥會。咁如果？調查會好似以往嘅審計處咁樣，單方面發表邊單 case 啱邊單 case 錯嘅，咁咪得咯？點會批鬥啫？咁批鬥唔使批鬥啊？唔通喂你又犯曬規咁樣做埋啲嘢？咁所以點解你會企喺當權者嗰邊同佢諗佢嘅 situation 咧？調查會會變成批鬥會，即係我哋作為市民嘅完全唔擔心唔 care。总之一定要调查咯，咁所以变成咁啊点咧？咁都要调查噶，系咪？喂，咁好啦，下次见啦，拜拜。